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而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减弱为一个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米克拉集结在厦门之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个星期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0点，系升513点，总成交金额1,4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3.5，升11.5；美团点评218.4，跌4.6。一传媒系报1.1，升0.45毫。阿里巴巴244元，升1.6。中教控股15.7，跌1.1。港交所374元，冇升跌。中芯国际27.7，跌1毫。中国平安82.4，升4毫。银河娱乐59.8，升3.1。金沙中国有限公司系报32.95毫，升2.9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2，瑞士法郎8.479，澳元5.565，加元5.827，新西兰元5.133，欧元9.1315。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升420点。港金现价报18,34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05美元，卖出1,9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主要就系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啦，龙尾喺果栏。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尖沙咀七咸道南，因为爆水管啦，车辆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黑德道。另外喺火炭嘅和寮坑路都系有水务工程，车辆系禁止由和寮坑路左转入去坳背湾街。九巴嘅88号 X 去火炭方向嘅班次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同埋系以坳背湾街做总站。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啦，系傍晚6:58，听朝嘅出时间早上嘅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深茂坪道收情楼来回、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林小鲁， 你做完这个检测，其实都是尽量去找到几多受感染的人，目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又或是其实有些人心目中就是，哎，我做完这个检测就可以所谓清零了，除非你说封晒城，我们有没有那么多人手走入每条屋村每一层楼监察住是不是会走出来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二嘅自由風咧開始啦，咁啊第一個鐘頭咧會同大家繼續傾下咧，就尋日咧就整日咧都可以講係一個熱門嘅新聞啦，到今日咧繼續有呢啲後續嘅事態嘅發展嘅。咁講緊嘅咧就係警方嘅國安處咧，尋日咧就首次以個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啦，以及串謀欺詐等罪名咧，就係拘捕咗一傳媒嘅七個人嘅，包括咗創辦人黎智英啦，以及誒報館嘅有四個高層啊咁樣。咁件事咧，尋日都好多人都討論嘅啦。今日我哋想第一個鐘頭咧，同大家傾下咧，就係落實到去咧，特別係關於呢個警方搜查啲新聞材料嘅問題嘅。咁啊，按照尋日嘅報道講咧，咁就《蘋果日報》嘅總編輯羅偉光就話咧，曾經多次要求咧睇個搜查令咧，但係唔成功嘅。咁咧，警方亦都一度咧系封锁咗呢个一传媒嘅编采部嘅，咁啊亦都咧系捡走咗啲材料啦，咁相信咧有部分咧系一啲新闻材料嚟嘅，咁咧就到底搜集即系喺个搜查里边咧攞走啲新闻材料系得唔得嘅咧？咁同埋呢个搜查令里边咧，到底系咪可以赋予俾警方去呢个搜查一啲咁关于新闻材料咧？咁啊根据寻日报道嚟讲，呢个搜查令咧就应该唔包括咧系呢个一传媒嘅编采部嘅，咁但系咧警方寻日嘅行动里边咧，就将呢个一传媒大厦嗰个二楼啊嘅编采部咧，好多个范围都列为呢个封锁区。咁啊，据依家传媒讲咧，佢哋正系同律师度研究紧咧，系会提出呢个司法复核嘅。咁而警方个方面咧，就系国家安全处嘅李桂华咧，高级警司亦都有作出个回应噶。咁佢哋话咧，警方寻日已经尽量咧避免到咧去一个有关新闻材料嘅部门去搜查啦。咁啊，包括咗编采部啦。咁但系由于有一啲被捕人嘅办公室系位于二楼嘅编采部咧，就所以冇办法同埋必须嘅情况之下咧，就系都要搜查嘅。咁啊，双方都有唔同嘅讲法嘅。咁但系咧，逢亲呢个警方咧就攞咗手令去搜呢个新闻机构咧，就喺任何地方啊，任何国家嚟讲咧，都系一件非常敏感嘅事嚟嘅。因为呢个咧牵涉到咧新闻自由啦，包括咗好多新闻资料嘅一啲保密啦，同埋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做新闻通常都有啲新闻来源嘅。咁里边咧可能系牵涉咗好多我哋都叫做一啲秘密甚至系机密嘅资料咧，就唔应该咧系将佢泄漏嘅，尤其是一啲可能系我哋讲紧咧，譬如话包括啲俾料嘅线人啦，或者甚至整件事里边一啲其他嘅材料啊等等啊咁。咁喺寻日嘅搜查里边咧，就系头先都讲咗啦，个搜查令嘅范围咧系唔包括呢个编采部嘅。咁但系呢个警队嘅做法咧，有警方国家安全处嘅做法咧，系咪有啲过界咧？咁而根据呢、這个国家安全处嘅解释咧，就到底能唔能够获得一个接受咧？咁一阵间嘅时间里边咧，都会请到一啲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分析一件事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系有兴趣，发表你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讲讲你嘅意见。 见嘅。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你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11号朝早十点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押解到西贡游艇会搜证，逗留大约半个钟后离开。十一点半，香港理工大学获食物及卫生局拨款超过1800万，开展八项针对新型肺炎的研究，包括研发可以在机场、诊所等等的地方进行快速筛查的手提检测仪器。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系主任叶社平： 我其实可以用肉眼见到结果的，因为如果它阴性的话，它的试剂颜色没转都是红色的，阳性的话，它那些 nanoparticle 就会沉淀了，所以个表面其实是清的。 下午两点半，食环署宣布，因应近日有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同杨屋道街市有关联，街市将会在今晚七点关闭，深层清洁消毒。四点半，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2宗是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在33宗入面呢，就有17宗到个案呢是同其他个案有相关的。咁大概有10宗到呢就是家庭的群组啦。咁另外嗰啲个案就是同其他例如工作地方啊有相关的。有一宗输入性个案啦，印度嚟香港的海员啦，是经多哈过嚟香港的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咧，同大家倾紧嘅咧就系警方嘅国安处咧，首次依个港区国安法咧搜查呢个一传媒嘅大楼嘅。咁呢件事咧，就到今日为止咧，就好多人开始讨论咧，就关于警方搜查啲新闻材料嘅时候咧，系咪有违反到呢个搜查令咧？咁啊，就住呢个话题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咧就喺个时间咧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啊张达明咧，同我哋从一个法律角度咧分析下呢次件事件嘅。张达明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喺讲紧咧，就系即系寻日大家睇个新闻啦，都睇到啦吓，即系呢个警方嘅国安处咧就搜查呢个一传媒大楼。咁啊，据讲喺个过程里边咧，就警方咧就都搜即系攞走咗一啲即系属于呢个新闻嘅材料噶。咁啊，应该个消息讲紧咧就系一传媒咧都打算系用呢个禁制令咧，就唔俾呢个警方咧即系查阅呢啲咁嘅资料啊咁。咁啊，张达明，我想先问一问下你先，即系嗱，而家警方通常出呢啲咁样嘅搜查令咧，其实喺咩情况？放之後批出嘅咧，同埋呢個批出啲搜查令係咪應該有一啲係好具體嘅限制？即係譬如你係唔能夠搜查邊啲嘢，或者你嘅搜查範圍喺邊度啊？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呢一方面基本嘅情形係點嘅？ 嗱，咁講，如果一般嘅搜查令咧，就可以係由一個裁判官去批出嘅。 嗯。 咁當然喺港區國安法之下咧，咁佢就有一個特別設計啦。咁佢都係話一般都係揾個裁判官批出。但係佢亦都有個機制咧，佢就如果緊急嘅時候，佢可以直頭唔揾個裁判官批，就由一個嘅即係所謂嗰個級數警務人員，冇記錯咧，就係助理警務處長級嘅咁去批准咧都可以嘅。咁但係咧就喺我哋即係香港法例第一章嗰度咧，咁係特別就住新聞材料咧。就是有一個更加嚴格的限制的，咁因為呢個要符合翻嗰個基本法關於新聞自由的保障咧，咁所以就香港法例第一章就定明啦，即係你搜查令一般嚟講咧，就唔可以涵蓋呢個新聞材料嘅。若果佢想包埋新聞材料咧，佢就要通嗰個更加嚴謹嘅程序同埋機制。簡單嚟講咧，就係、是、需要咧，就係、是、要一個高等法院或者區域法院嘅法官係去批出至得，同埋咧個批准嘅過程咧，一般咧就唔可以單方面申請，就係、是、需要咧就係、是、通知咗對方話我希望攞你新聞材料。咁當然佢都會有一啲嘅例外，就話、是、如果係證明真係即係所謂緊急到，即、就、係、是、如果我。即係俾通知咗對方可能會燒毀啊、剩啊咁樣咧，咁佢都對付到法庭咧，佢都可以係先攞咗先。但就算攞咗先咧，亦都一般規定咗咧，就話佢都唔可以睇住嘅。即係佢都只話封存咗先，咁啊等 就是、對方咧就睇下會唔會有個爭拗，咁、就所以咧就對於新聞材料咧，就喺香港現行嘅法例咧係有一個更加嚴格嘅保障， 即係一個特別嘅保護啦。咁啊，張達明，我想問你頭先講咧，就咁今次嘅搜查令咧係應該由裁判官發出嘅，係咪？ 係啦，我睇緊報道咧，就佢係由裁判官發出，咁亦都咧就似乎依家睇翻報道咧，就係話嗰個搜查令本身咧都講得好清楚係。包括新聞材料嘅， 你頭先提到咧話，即係包如果要係攞啲新聞材料咧，就係、是、執法機構應該要交出一個提供一個叫交出令噶嘛，係咪？咁今次裏邊據你所知有冇呢一個咁樣嘅交出令，即係可以檢取新聞材料咧？ 我想理解咧，就係因為都係《蘋果日報》嘅記者問我咧，咁我相信佢哋知道個搜查令嘅內容啦，因為我冇機會見過嘅。咁嚟講咧，就係、是、個搜查令本身咧就好清楚寫明咧，係並不包括即係呢個嘅新聞材料嘅。咁咧亦都係符合翻即係即係現行法律咧，對於新聞材料嗰種嘅保障啦。咁同埋我記得我琴日睇翻警方嘅交代咧。佢哋都講得好清楚，佢哋今次並非係有權去攞新聞材料嘅。 但係張達明啊，但係包括咗嗰、那個即係另一個話題就話嗰個搜查嘅範圍啦。即係如果你唔包括啲新聞材料嘅話咧，其實你係譬如話編採嘅地方啊，或者編採部嘅地方，其實係可以唔需要噶嘛。咁今次裏邊咧，我哋係睇到咧，就係幾乎係警方嘅任何一個地方都去搜過曬嘅。咁嘅情況之下，同個搜查令有冇抵觸㗎？或者搜查令係咪需要即係話係去到個範圍係咁大嘅咧？咁即係呢方面其實有冇一個限制嘅咧？ 我都提出咗之前有部傳媒問我咧，我都提出咗一啲嘅睇法啦。當然咧，就因為我唔喺現場啦，咁就算喺現場，可能啲人都未必可以全程睇曬警方做過啲乜嘢。咁就但係簡單嚟講咧，那個原則咧就係話咧，因為今次嘅搜查令係並不包括新聞材料咧，咁就所以警方係冇權咧。是去搜查或者睇新聞材料嘅。咁我聽翻警方嘅解釋咧，佢又點解要進入編採部咧？佢話因為咧就係、是、某個即係涉嫌人嘅辦公室就喺編採部，佢要經過嗰度。如果佢呢個解釋真係符合佢做嘅嘢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問題嘅，因為佢唔係去真係你去編採部。咁但當然啦，似乎好似傳媒睇到嘅嘢咧，又好似又唔係、哦。你唔係淨係去入佢辦公室係睇佢裏面啲嘢、哦，好似你編採部嗰啲即係彩頭嗰啲嘢，你又去睇、哦。如果係咁樣咧，就照表面上睇咧，就係、是、有翻警務人員咧，就係、是、超越咗嗰個搜查令嗰個嘅即係所謂範圍啦。即、係因為如果你編採部。咁基本上即係除非你有好特別嘅原因啫，如果唔係，你都相信有關嘅材料基本上都係新聞材料嚟㗎啦。咁、你冇需要睇一睇佢定係唔係㗎。 咁同埋啦，尋日都有啲細節咧，就係話咧，就即係譬如話蘋果日報嗰方面咧，就係啲編採人員咧要求，即係話咧係等呢個律師嚟到，或者係有人即係喺旁邊咧係即係監察住咧嗰個搜嘅過程嘅，因為你頭先講咧，即係有啲材料係唔想攞或者唔能夠攞嘅咁。咁即係亦都係據個報道講咧，就係警方就冇等到呢樣嘢發生啊，即係總入到去咧就即刻做嘢啦，就抄啦咁。咁喺呢方面咧，從個法律上咧，即係從執行上咧，呢一點。上其實有冇問題嘅咧？係咪需要一定譬如話，如果我係當事人，我係需要有律師或者有其他人在場，先至警方係執行呢樣嘢嘅？呢、這個要求係唔係合理嘅咧？同埋係有冇法律上嘅保障嘅咧？ 呢、這個講法咧就話法律上咧就冇明文規定去到咁樣嘅細節位嘅。咁但係咧就喺執行嗰度咧，不嬲以嚟咧都係咁做嘅啦。就係、是、因為咧你去搜一個人嘅地方咁樣，基本上咧喺執行上嗰個嘅規定咧，你都係需要應該咧係即係俾嗰個人係有權監視之下，你去搜佢啲嘢嘅。咁呢個亦都係好符合即係所謂常理或者係保障個程序啦。如果唔係咧，好多時候啲被告人會話：喂，我點知道你冇插裝教我嘅啫？我點知道你會唔會攞走咗一啲根本就唔係？你有權攞走嘅嘢咧，咁啊，所以咧不嬲以嚟咧，警方都係喺一般嘅案件咧，佢都會遵從呢個嘅規定咧，就係話我需要係即係俾你在場去監視嘅。 即係我唔係講緊嗰啲咧係電光火石，你追住一個人喺度打緊交嘅時候，咁當然你喺情況之下可能你要制服咗佢啊，做啲嘢啦。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咧係呢種咁樣嘅，你攞咗手令，你入去一個地方係去做搜查，特別喺呢情況，你已經咁多警務人員喺度咧。你望住佢，佢亦都唔會有能力喺你面前去銷毀啲證據啊，成咁樣噶嘛。咁你唯一容許佢嘅就係話公道起見咯。我咪俾你去睇住，我係搜啲乜嘢特別咧？因為今次搜令講得好清楚，係包新聞材料，而你搜嘅地方亦都好可能好多文件係新聞材料噶嘛。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警方就一定咧係要即係跟翻個程序咧，係要俾。即係《蘋果日報》嘅負責人咧，可以喺現場睇住你搜啲乜嘢。如果我見到你攞啲文件，我係新聞材料嘅時候，我可以即刻提出抗議嘛？話，即係講喂唔得喎，呢沓嘢係新聞材料嚟嘅，你冇權睇，係咁樣噶嘛？ 嗯，系啊，嗱，张达明亦都有寻日即系你讲开呢个警方嘅解释咧，佢哋都有讲到咧，就系话用一啲叫 screening 嘅方法啊，即系佢要睇下你嗰啲系咪新闻材料先咯。如果我点知系唔系咧？咁其实有啲片段寻日睇到咧，都系我哋见到咧，就有啲上去即系调查警方人员咧，就喺台面嗰度揭啊或者睇啊咁样。咁啊呢样嘢我哋点样去判断佢咧？系咪应该即系可以有呢个咁嘅权咧，先睇睇先嘅咧？或者有咩方法去保证头先讲嗰啲咧，唔会系借咁嘅机会而攞走咗啲属于新闻材料？料嘅东西啦， 嗱，要答呢个问题咧，就一定要知道嗰个具体嘅情况系讲紧系边咩地方嘅。 嗯， 的确确，若果譬如话举个例，琴日嚟讲，你唔系去睇编采部嘅，即系意思话嗰啲嘅文件咧，即系基本上咧都未必会涉及新闻材料嘅。 嗯， 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你见到啲文件，咁于是你去揭一揭望一望啊，睇系唔系你个搜查令。是需要涵蓋範圍那些文件啦，還是會不會有機會新聞材料呢？如果是的時候即刻不看呢，那這個是無可厚非的，即有些情況之下你做一個的所謂初步的判斷呢。那當然呢，如果我會看回呢，就如果你是那個地方基本上是編採部，你所謂有常識或有腦都知道呢，一般來說其實那些文件都主要都是新聞材料的了。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應該倒翻轉嘅，即係話咧，就係點解頭先講話點解係個程序係需要應該係俾《蘋果日報》有負責人喺度咧？譬如你見到台頭上有啲文件，你可以話阿生，我想你望一望睇睇呢啲係新聞材料嘅。如果係嘅時候，我就唔會睇咯。咁就唔係我自己拿嚟睇嘛，因為如果你自己攞嚟睇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好難判斷咧，你係又想博懵，你又想去睇下新聞材料裡面資料啊？定係話你真係你嘅目的真係為咗去判斷咧，就係話究竟會唔會都係我搜查令所包含嘅資料咧？ 係啊。阿张德明啊，如果咁按照即系我哋一路咁讲咧，即系其实即系由法庭发出个搜查令咧，就去到某个地方啦，咁啊，即系会进行好多啲咁样嘅搜证啊、搜查嘅工作嘅。咁啊，如果作为一个即系机构啊或者个人嚟讲咧，喺呢个法律上，因为点样做或者要做啲咩功夫咧，先系最大地可以保障到我哋自己嘅权益或者我哋嘅私隐或者其他嘅销售保障嘅权利嘅咧。 通常的做法，當然第一來講，第一步如果他說他有手令的時候，我順理成章一定要他即提供個手令給我看看手令內容先，即法庭已經批准你做些什麼不批准做什麼。我記得昨天有個報道，就我又不知道事實是怎樣，但如果真的好像報道這樣發生，警方又是 很有問題的。即若果蘋果的負責人問你拿手令，你 不給人看，咁啊，仲話人阻差辦公咧，咁呢個咧就好明顯係個警方係唔啱嘅。你一定要去俾個手令人嚟睇，咁人哋先知道你係咪真係有手令，手令內容係點樣噶嘛。咁所以如果一般嚟講，一定係會睇個手令係點樣啦。咁特別如果係涉及到報館咧，大家知道啦，就一定係好重要咧，就係個新聞材料咧係需要得到妥善嘅保障嘅。咁呢個喺情況之下咧，其實過往都好多好類似嘅情況嘅，即係比較多咧，就係話有時係涉及到唔係新聞材料，係一啲所謂法律保密特權嘅文件咁樣，譬如書咁樣，我哋最敏感呢樣嘢噶啦，即係我哋同客户之間嗰啲交往咧，一般搜查令咧就唔可以涵蓋嘅。但係當然有時你唔睇又唔知噶嘛。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過往不嬲執法部門都知道規矩嘅。即係話當喺咁樣的情況之下，我就一定俾你嘅負責人或者你律師係去睇住， 咁跟住我話想睇啲文件，咁我俾你嘅律師入人，你望一望先。如果個律師話喂呢啲係保密嘅資料嚟嘅，你冇權睇喎。咁個警務員如果信嘅時候，咁咪唔可以睇咯。但如果佢真係有個質疑嘅，咪你話係啫，會唔會你根本係反而我要攞個資料咧？咁嚟講咧，大家就會已經有一套嘅方法咧。OK， 係咁樣走，呢堆文件封咗先。你又唔可以即係大手銷毀，我又唔可以去睇。咁啊之後咧，我大家諗一個妥善嘅方法去解決呢個爭拗。譬如舉個例，喺嗰時候大家會唔會同意係揾一個第三方獨立啲嘅律師，人民代表兩方嘅，佢去睇完之後，去話，其實真係呢啲保密嘅資料、新聞材料，你冇權睇，咁咪唔睇咯。咁應該係總嘅方法。咁起碼嚟講咧，就唔會咧，就去俾任何一方咧，所謂叫博懵咯，即係一方面警方驚你博懵，你會燒毀咗佢，咁啊佢又驚你警方博懵，就睇咗一啲你唔應該睇嘅嘢。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張達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以全票通过关于就香港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作出决定的议案，续任不少于一年。议案的内容列明，在今年9月30号之后开始，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任期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之后，任期仍然是四年。据了解，会上没有讨论过议员资格的问题，完全是从抗疫的角度思考，完全是从抗疫的角度考虑。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回落，新增33宗确诊个案，是27日以来单日个案最少，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确诊个案之中，有32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17宗同之前个案相关，当中10宗涉及家庭传播。另外，广华医院有多2宗关联个案，葵涌货柜码头亦都多1宗确诊个案同3宗初步确诊。《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說，警方昨日在將軍澳大樓搜查行動中取走的《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資料涉及新聞材料，《蘋果日報》決定申請臨時禁制令。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昨日被捕之後，在旺角警署被通宵扣查，今早10多被押解至到西貢遊艇會調查，期間被鎖上手扣，逗留半个钟之后再被送回旺角警署，直至下午3多黎智英再被押解至到西九龙总区警察总部。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卫生部已经批准莫斯科一间研究所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注册，成为全球首个注册新冠疫苗的国家，又指他的其中一名女儿已经接种疫苗。有关疫苗在6月18号展开临床试验，38名自愿接种人士都产生免疫力。卫生部长说，疫苗表现出很高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将会在两个平台生产，当局会继续为几千人做临床测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个星期初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一点。港岛路面方面呢，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段就比较多车的。上环的摩利臣街部分路段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摩利臣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干诺道中交界的右线呢只比电车通过，一带就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现时大埔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南昌街一带多车，龙尾去到枫树街附近。尖沙咀七咸道南部分路段爆水管，车辆临时禁止在七咸道南左转去黑德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市中心段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嘅咧就系警方嘅国安处咧就寻日用呢个港区国安法咧就系搜查呢个一传媒嘅大楼嘅。咁喺新闻之前咧就同港大嘅法律学院首席讲师阿张达明咧倾到关于咧就系呢个警方搜查嘅时候咧关于对啲新闻材料咧系应该点样处理咧，因为按照张达明嘅讲法咧就系要攞啲新闻材料咧要有特别嘅申请和特别嘅处理嘅。因为今次里边咧搜查呢个新闻机构本身嘅相当敏感啦，咁而如果真系攞咗一啲系相关新闻材料嘅话咧，其实都系会引起好多嘅争议嘅。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咧会有啲咩意见想发表，或者咧你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啊，而家有位听众啊，李女士咧就接通咗啦。李女士， 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 即系我想讲黎智英呢单嘢咧，即系警方咁样做法唔啱喎。他又不是犯了什么大罪，成百几二百人冲去他的住所那里，这样做法不啱的嘛，大佬，是吧？ 是。 那你有搜查令，你都要照回规矩做回这些，是吧？又拿人这些文件啊那些成，是吧？那你同埋呢，现在你刚刚立了这个讲法呢，他现在警方呢就即系变本加厉啊，咁样即系剥夺人哋嘅权利啊，同埋即系言论自由啊嗰啲咯，我觉得唔啱咯。 系好啊，唔该晒你啊，李女士。咁咧就大家有兴趣想继续倾嘅话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1俾自由风噶。咁啊，亦都有另一位阿胡先生咧接通咗嘅，胡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啊。 系。 咁咧，即系警方咧，佢嗰个法庭搜令咧。应该是 show 俾成个相关嘅人，即系负责人去睇嗰个手令噶嘛。 嗯， 系咪咁？我睇到有啲片段到就系佢求其去到嗰个入口见到啲保安，佢有 show 出嚟。喂，咁啲保安咪即系等人你入人哋屋企嘅大厦，你楼下嗰个看监，你又当 show 咗，咁咪当系show 咗啊？喺片段嗰、那个去追问嗰个李桂华。 佢都冇當時佢都攞唔到出嚟俾人睇嗰、那個編輯。喂、咁你直做嘢即係離曬大譜啦，你都唔係依法辦事啦。同埋佢你見到嗰啲警察咧，哇嗰啲態度真係幾惡劣啊！即係人哋去問下嗰啲咩物件，佢已經即刻兇人，又話人哋阻差辦公，又話成啊呢個你明明即係你自己都冇依循嗰個搜查令嗰啲個限制去做，咁你就已經去兇人，即係你根本係依法辦法啦。 系啦，按照咧，系啊，按照啊，头先啊，即系我哋就邀请咗啊张达明过嚟倾啦。咁啊，即系呢个搜查令咧，一定系要即系俾当事人咧或者个机构咧先睇一先嘅吓。咁就唔能够话即系就咁样入去噶。咁好啦，咁亦都好多谢阿胡先生嘅意见啦。咁啊，其实我自己做起新闻介绍咧，都遇过一次咁嘅事件噶，即系到底警方嚟去要搜查呢个新闻机构嘅时候要点做咧？咁啊，大家亦都可能有经验啦，或者系有一个观察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噶，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有听众 send message 问萧叔叔咧，形容食物有几好食，我哋通常可以点讲？嗱。好深奧或者好唔常見嘅 expression 咧，蕭叔咧就唔講啦。最常見到咧，我哋可以話 it's great， or we can say it's lovely。Great 當然 G R E A T 啦 ，lovely 係 L O V E L Y。Lovely 咧，我哋可以話通常係如果英式英文我哋特別成日見到 ，it's lovely， it's absolutely lovely。You can say， or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perfect， it's perfect。譬如人哋話 how's the food， it's perfect。Okay。再最誇張，我哋話 it's absolutely divine， okay， 差唔多係神聖嘅咁滯，非常極之好食。It's heavenly， it's divine， 我哋都可以用，或者我哋可以話 it's exquisite， okay， divine 我哋 D-I-V-I-N-E 啦 ，exquisite 我哋係 E-X-Q-U-I-S-I-T-E， okay。咁如果人問你啲啊啲食物好唔好食啊，你話 it's good， 咁咧 it's good， 咁就聽落去就唔係話太過。著藥了 ，OK， 你可以話 it's so good，OK，、okay? 或者你話 it's the best 豬腳薑 ，for example I've ever had， 咁你就係、是、哇呢、這個係我食過最好食嘅豬腳薑啊，咁咧聽落去咧人哋咧就會好開心。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呢個警方嘅國安處咧，就係搜查呢個一傳媒嘅大樓啦。咁啊，中間牽涉咧就有呢個新聞自由嘅話題咧，都有咧就係講到我哋話咧，就係新聞嘅材料咧，到底係要點樣處理咧？唔係話隨便可以搜咧，就或者係攞去即係去俾警方去用嘅。咁啊，大家對呢啲話題咧就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而家咧亦都有位聽眾啊，梁先生咧就接通咗啦。梁先生你好。 你好，系再骚扰你哋香港电台。 系唔紧要， 我想问咧，正话张德明先生所讲咧，咁譬如我哋话新闻材料其实系记者单方面话系新闻材料样。嗱，我调翻转头，如果我系差人，我要做我真系要做嘅嘢。假使间我见到嗰啲记者台边话写明系记者嘅材料或者系记者嘅记事簿、资料簿，咁我立一立，我睇到咁多，我已经可以主动话，我怀疑呢啲资料。是跟我們的調查方向和調查的目的是有關的，就是我們想要這些，那我不可以拿呢？但是差人今次我即另一種看法就是他們克制啦，即其實是可以的，因為只不過記者單方面，我想即新聞機構要小心啦，下一次就可能不是那麼順攤，可能警察就是是不是我入這隻老鼠或者什麼東西入到米缸，我當然不會即貓見到魚，老鼠入咗米缸，一定会做佢自己想做嘅嘢。 梁生啊，呢度可以提供一啲背景资料嘅，因为就即系可以嘅，即系你以你要搜证，咁你举个例啊，即系最极端就话可能嗰啲材料就喺新闻嗰啲材料里边嘅咁。咁但系呢个咧都系有法例规定嘅，咁呢个系立法会嘅1995年咧通过咗一个释义及通则条例啊，咁咧就执法机构咧要提供一个叫交出令，即系话咧你要再申请另一个 法律嘅依據啊。咁要交出令咧，就係可以咧係檢取新聞嘅原材料。咁呢個張達明頭先講咧，佢都有補充過嘅，因為咧就係喺香港法例裏邊咧，就專係定明咗一個咧，係因為要保障個新聞自由噶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一個即係真係自由社會咧，新聞自由係相當重要嘅。咁所以你講嘅問題咧，我想補充俾你咧，就話係可以做到嘅，不過你可能要申請另一種，即 係 嗰個交出令咧，先至可以做啦。 但系当我企埋喺嗰张台度嗰张本簿嘅时候，我已经立咗睇到多少嘢咧？如果我喺个资料簿里边睇到关于相关于阿黎生或者涉及其他嘅知名人士，甚至乎系警务处嘅人员或者其他乜乜乜嘅，哇就顺藤摸瓜，成个佢哋认为一个情报网嘅，其实可以咁做嘅。其实我觉得差人绝对可以咁做。而家差人做嘢系，即系一切权力归于国家安全法啊嘛。即係我覺得佢可以咁做咧。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我睇蘋果所寫咧，蘋果報嘅報道，佢單今次去搜查咧，唔單止係即係採訪部嘅人員，佢其他部門嗰啲人嚟咗職嗰啲職員嗰啲資料，佢照攞曬嘅。 嗯。 咁呢啲攞嚟做乜咧？ 嗯。 咁譬如有啲提離嗰個離開咗，我哋最叻嗰個叫飛仔華，佢過咗身啦。咁佢啲資料仲喺度。咁佢想點做咧？佢想睇翻啊，飛仔華過運生前同警務處或者其他所有香港嘅啊，好叻噶嘛，華哥。嗰啲資料咁點咧？咪想起佢底透過呢個死人，去起翻以前嗰啲人，咁啊麻煩，係咪？即係我唔知啊。同埋佢可以儲存得幾耐咧？同埋第三一樣嘢，我諗。香港的大專院校新聞系咧，今次要做一個研究啦。非本只係好好一個嘅教材，同埋所有新聞機構咧，根據今次即警方新聞機構嘅做法咧，要提醒你分精神。如果有一日嚟到我哋嘅呢一次咁樣，200多人唔使200多人啦，幾廿人，我哋點樣要即係招呼呢班差人咧？ 嗯，明白。 我哋啲資料點樣去擺好咧？我諗大家要小心。 明白。咁呢個係一個真的確一個重要問題嚟㗎，因為呢個新聞自由或者甚至係個人嘅權利裏邊咧，即係基本法裏邊都有保障我哋㗎。咁好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對於關於今次咧就警方咧搜查呢個一傳媒大樓裏邊咧，其實都有另一個嘅現象咧，就係好多嘅國際媒體啊，同埋國家咧都係紛紛報導呢啲事件。亦都系出咗啲声明嘅，咁咧就亦都引起咗一个国际嘅关注啦。到底呢啲咁嘅国际关注咧，后续会对香港呢个政治气候啊等等各方面咧，有冇咩嘅影响咧？咁，我哋就请嚟咗咧新闻党主席啊叶刘淑仪咧，同我哋倾嘅。叶太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啱啱我哋讲开咧，就系关于今次咧就系搜查呢个一传媒大楼嘅事啦。咁今次里边我睇到咧就好多，譬如话美国、英国、法国等等咧嘅传媒咧，好多都有报道呢件事啦。咁亦都有一啲政要咧喺外边亦都出咗声嘅，咁啊，叶太或者先同我哋讲一讲咧，就国际媒体呢咁嘅方面做咗咁嘅报道咧，会唔会对香港呢个形象啊，即系最近我哋都好多争议啦吓，尤其是今次啊再牵涉到新闻自由添，咁其实系会影响到一啲香港嘅形象啊，系嘛？你自己点样睇今次呢个事件咧？即系会引发呢啲咁样嘅国际关注啊？ 黎智英嘅被捕咧，备受国际关注系。意料中事嘅，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好捧佢噶嘛。你记唔记得去年作为一个传媒老板，佢好似去见到副总统噶嘛，系咪？讲得俗啲，佢可能美国只头马嚟噶嘛。咁拉咗佢啦，咁美国一定叫佢嗰啲盟友去闹噶，系咪？咁同埋西方国家最中意指控人哋侵犯人权啦，咁咁你一个传媒大亨被捕啦。总部被搜查啦，咁梗系大做文章，啲意料之中事嘅。咁当然你逮捕用国安法，即系而家系用国安法逮捕咗10多人啦，系嘛？第一个年轻人啦，七一嗰阵时候坐电单车冲人嗰、那个啦，跟住又琴日逮捕咗应该10到啦， 十个。 咁个国安法开始被运用啦，咁西方一定系有回响。不呢啲意料中事啦，因为你知道一个社会个价值啊，唔系净系新闻自由噶嘛。我哋嘅社会除咗重视人权自由，都重视繁荣安定噶。我哋回归前港英年代未有人权法嗰阵时候，繁荣安定几重要啊！经济发展 教育进步都好紧要噶嘛，所以我哋唔需要对于西方呢咁嘅疯狂攻击香港担心啦、嗯嗯。最紧要就自己自强不息啦。 嗯，但系呢个新闻自由亦都系重要嘅，但系即系对香港嚟讲咧，即系一个自由社会，同埋我哋讲紧资讯嘅开放啊，同埋公开讨论啊，甚至报道啊，监督政府啊咁样 咁。 咁今次嘅做法里边，会唔会系同呢个方面真系有冲突啊？或者系即系削弱紧啊？俾人哋咁嘅观感上， 唔好忘记警方系依法办事，佢有法庭搜令嘅。 嗯、 如果是黎智英地觉得是非法逮捕，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如果他们认为警方的行为超越了他手令范围，都可以去法庭申请很多禁制，他有很多事根据普通法可以做。 嗯、 虽然说传媒是感到关注，因为香港是自从六七年都没做过了、 嗯、 港英年代他做过去首部传媒人士啊，封闭报社英国人做过，佢、嗯、做就得、嗯，我哋做就唔得，系、嗯、咪？虽然系咁啫，仍然好多外国记者想嚟香港工作噶、哦。 嗯， 我时时都收好多即系问路，几时可以翻得嚟啊？或者表示好想嚟噶、哦。 嗯， 所以我觉得长远系冇问题啦。香港始终系自由，咁啊自由过好多地方啊嘛，自由过好多亚洲嘅、嗯、有民选嘅国家或者地区啊，呢个事实嚟嘅。 嗯，葉太又想將件事咧，即係講到先係成為係一個即係都有啲政治嘅含義或者背景啦。咁但係今次裏邊會唔會你都會覺得係今次，因為我哋再早啲嘅時候咧，較早前就係美國嗰方面公布咗制裁十一個即係內地同埋香港官員啦。咁啊，跟住星期一咧就即刻發生呢件事啦。咁其實係咪政治上亦都做翻啲嘢嚟去所謂叫反制美國嘅制裁咧？ 我想真是我觉得那位警司讲得合理。你看他搜查这么多证据，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即刻可以做到的。又带了他去西贡游荡，黎生带了他去西贡游荡会继续搜证，是吗？ 嗯， 即是我想对于一传媒集团或者对黎生的证据是搜集了很久，不是说、嗯、啊一听见礼拜五有官员被制裁即刻就可以动员咁多人嘅，系嘛？所以我相信系无关咯，系嘛？但系美国会制裁香港，啊，中央又会反制，呢啲呢几个月内都即系大家都心里有数啦，吓。 嗯，叶太啊，咁你觉得即系头先你都提过啦，即系话香港都要做翻自己嘅嘢咁。咁但系外国嘅观感或者你讲紧以前我哋成日都个国际形象咧，因为香港嘅国际城市嘛，即系人哋点睇我哋都系紧要噶。咁呢方面你觉得而家系已经唔重要啦，因为是我哋唔需要考虑呢样嘢啦。 唔系，系好重要，但我做咗咁多外国传媒嘅访问，我谂我差唔多做得数一数二多噶啦。 嗯， 行会成员或者立法会议员当中，他们绝大部分对香港是有偏见，就是完全同西方的看法。去年那些参与暴力事件的人就是民主自由斗士，你喐一喐他们就打压新闻自由，是极度偏颇的。那我想这些偏颇意见，当然我们关心香港的形象，短期是没法子改的，只要自己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即是维持香港的治安，恢复香港的稳定安全，是不是？长远要搞好我们自己经济，做好我们防疫工作，是不是？这叫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嘛。你看中国大陆已经防疫是成功过很多民主国家了，它已经一路可以开放个经济了，上海北京那些已经正常了，咁你有业绩给人看的嘛，咁我们都要做到这样，是不是？样样东西市民需要的事我们做得到，是吧？那不用理人家怎么抹黑我们、啊。 嗯，那叶太即是换言之你是觉得不需要担心的，即是现在我们这里讲的。 不是，我们现在是受挨打、我同意我们是受挨打的了、即是要挨一段时期无法子，是吧？但即是不会伤害我们的基础，因为我真的很相信我们普通法的法治基础是很牢固的。香港始终的法治和自由是好过很多有民主选举的地方。 但今次我们讲回有十一位即是内地香港官员都受到制裁，那这个就是国际社会不单止只是出声，也不是只是讲一些谴责，那实际上真的有行动的。那这方面是不是都反映了在个国际社会空间里面我们的处境似乎是越来越不利的？ 我都有先讲咗都要挨打一段时期啦。虽然目前咧制裁我哋七位官员咧，系冇乜真系实质嘅，对佢哋冇乜实质嘅影响啦，系咪？除咗俾人污名化之外，系咪？因为佢哋都话我美国冇资产，亦都唔肯去美国，系咪？吓，咁啊，亦都佢冇。暫時冇咩大動作影響我哋嘅金融服務，當然對啲銀行會有啲麻煩啦，因為佢要嗰啲被制裁嘅人士，佢有啲合規嘅要求啦，唔同得佢做一啲交易咁啦，係咪？亦都要諗下有咩人被制裁咧。不過我都講咗，我哋有心理準備要，因為中美嘅地緣政治嘅鬥爭嘅關係啊，無法子唔捱打一段時期啊。我相信未來日子亦都可能繼續有第二波嘅制裁，因為你睇而家美國咧係每日瘋狂咁鬧中國，中國已經成為佢個選舉議題啊嘛。你睇下美國嘅電視，任何一個電視節目每日都係講中國，中國係佢個選舉議題。 系啊，叶太嚟，你按照即系你个讲法，即系制裁好多措施咧，即系对香港冇乜影响啦。咁呢个咧， 暂时冇乜。 咁有啲特区官员咧都系咁样嘅，即系譬如制定咗法律，觉得香港冇咗一个特殊待遇啦。咁啊，甚至喺特朗普嘅讲法话，香港已经成为一国一制啦。咁好多啲讲法咧，即系个回应咧，即系似乎都系讲紧譬如官员啦，或者即系你刚才讲咧，都系话好似对香港冇乜影响嘅咁。咁实际上我哋系咪个评估系会？觉得呢啲嘢完全真系冇影响啊！有时我哋只系想，即系其实令大家放心啲咧咁，因为我哋个国际社会嘅关系联系啊，外边点睇我哋咧，其实同我哋个关系之间处理咧，都系紧要噶嘛。咁呢方面其实系啦，你点样评估？其实而家我哋个处境，即系你听讲挨打啫，但系实际嘅影响会系有几大咧？对香港包括咗经济啊，或者未来我哋嘅复苏啊，咁又啱，亦都有个消息讲咧，我哋嘅出品已经唔可以话用香港制造啊，要你用埋中国咁样，咁啊针对性好强嘅，即系啲措施都系。 系啊，呢个都系地缘政治嘅因素啦，系嘛？即系头先我讲咗啦，吓暂时嚟讲个影响系有限，但唔排除仲有下一轮嘅制裁。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或者系美国政府因为选举嘅关系要再挑起一啲议题咧，好难讲。但的而且确目前对我哋嘅金融服务系未有啊，即系好大嘅冲击。咁当然香港嘅国际关系同国际地位系重要嘅。这个我哋全国。最独特的地方是不是、我们是全国唯一个特区呢是参与很多国际机构世贸组织的世卫组织的亚太经合组织的是不是、又是国际船运中心啊、种种这些我们一定要尽量去维系的、但你看看金融服务方面呢到目前为止亦都有美国传媒都报道过白宫系唔打算暂时都唔会话出最辣嘅招影响美元结算嘅生意、因为佢自己喺香港赚好多钱㗎喎。啲、美国银行即美国公司佢个逆差佢对香港嘅顺差系300亿美金一年十年赚咗3000亿㗎喎。即系我美国商会我相信一路都系反游说即是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咁重手摧毁香港。咁所以就我哋都係静观其变啦，但最好都係做好自己嘅应该做嘅嘢啦，每个政府应该做嘅嘢我哋做好佢。 但你剛才提到一个关于第二波嘅制裁啦，因为刚刚我哋已经即係上个礼拜五已经有一批嘅官员啦。咁呢个第二波嘅制裁你觉得会唔会喺呢个美国大选之前都会出现，同埋会係针对啲咩人啦，咁你有冇做过啲估计？ 冇，暂时冇，暂时冇。你甚至睇中国嘅回应咧，都系对等嘅啫，系嘛、你制裁官员，我咪制裁嗰批议员。你知嗰批议员系因为佢哋系 sponsor 嗰啲香港自治法啊、香港人权法噶嘛，佢都唔系乱咁拣嘅。呢啲系即系去支持提出呢啲法案嘅议员啊嘛。而且有几个已经制裁咗一次噶啦，系嘛吓，对佢哋都唔会有实质嘅好大影响。只不过譬如 Ted Cruz。去年嚟个香港嗰、那个 George Hawley 去年嚟个香港做 show， 佢哋冇得再嚟抽水咁解啫。 亦都有啲系 NGO 啦，即系公布里边嘅。 冇错吓，即系唔嚟得咁解啦，系嘛？ 咁你自己担唔担心啊？或者啲作为一个行政行会嘅成员啊嘅身份，或者 我觉得作为行会成员就唔会嘅，因为我哋真系。兼职顾问，我哋其实冇实权，我哋俾意见嘅啫嘛。如果立国安法 就不是香港立的，執行亦都不是行會成員執的、雖然有些人猛咁俾我哋一些名字上去，但是是完全是我想美國是無論怎麼針對都不可以太離譜啦。咁、當然我都講過啦，如果話未來一年香港的立法會通過23條國安條例啦，咁、到時可能亦都有美國議員話要制裁所有舉手通過的議員，因為以前都試過噶。以前我哋有臨立會嘅時候，試過有美國國會議員話制裁所有臨立會議員噶，佢哋都當時有 boycott 過、杯葛過香港主權移交儀式嘅。當時因為有臨立會，佢哋係讀得唔太咁高級嘅人嚟嘅、有若干杯葛行動。嗱、我相信中美兩國嘅制裁同反制咧，其實大家都係小心翼翼嘅。亦都唔需要太担心，因为大家都因住唔想擦枪走火啊，唔想伤害根本嘅利益，大家都谂过 嘅。系好啊，唔该晒你啊，叶太。 O K， 系我哋先听一听嘅新闻啦，同埋交通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就系狮隧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隔田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元7.75，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9，人民币6.948。英镑兑美元1.311，欧元兑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港金报18,340元，比上日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6.3美元，卖出1,987.42美元。港汇指数106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狮子山隧道公路一带交通先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隔田村对开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不过还是多车的，龙尾接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出口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近住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多车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伟发道。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去到兆辉台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另外咧就下角道啊，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江乐道中一带咧，现时都系多车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至码头段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咧，都系多车。咁新界方面啦，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段多车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一带就慢车噶。咁啊，啱啱收到个交通意外事故，系阿加老街啊，阿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路明道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加道里道噶。阿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路明道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龙尾去到加道里道。咁啊，继续报告新界区嘅路面啦。咁啊，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都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咁现时咧就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因为多车关系啦。咁啊，桥面一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底去深水湾，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恐龙去咗边？请你快啲出现。恐龙去咗边？好似好多新发现。九龙去咗边？好似喺香港对面。 今个夏天注意恐龙出没啦！请注意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陳志傑。 新闻翻嚟咧，自由风会同你哋倾一个另一个话题啦。咁今日咧，我哋有评论员陈志杰嘅，先打个招呼先。陈志杰，你好。 你好啊，警长你好。 系啊，嗱，咁我咧就新闻之前咧就倾翻关于首报馆嗰阵事啦吓。咁啊，而家咧我哋就想转一个话题喎，陈志杰。咁咧就想讲翻咧，亦都系啱啱新鲜出炉嘅一个新闻咧，就系讲关于人大常委会咧，就下昼咧就表决咗关于香港立法会咧个真空期啊，到底个决定系点咧咁样。咁呢件事里边咧，大家知道咧，就因为疫情嘅关系。政府就押后了呢个立法会选举，就押后了一年嘅。咁但系押后咗一年咧，咁都要揾啲法律基础嘅。咁啊，结果咧就系请咗人大常委咧，就去做一个决定嘅。咁人大常委开会咧，就上个礼拜开咧，就到今日就做咗个表决啦。咁啊，议案嘅内容咧就好简单嘅啫吓。咁个文字咧就系话咧，就2020年9月30日之后咧，香港特区嘅第六届立法会咧就会继续履行職責，咁啊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咁啊，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第七屆立法會咧就會依法產生之後咧，任期仍為4年。咁好啦，陳志傑，你點解讀嗱？呢段文字就好似好簡單嘅啫，但其實都幾多問題咧，即係留低咗一啲空白位喺度啊。 我谂成个事件咧，将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嘅法理基础咧，本身都好多讨论噶啦，已经啊，包括呢个系基本法都冇规定有呢个情况会发生，即系可以点处理呢个情况啦，系。咁亦都系究竟可唔可以即系将一个本来任期四年，透过一个决定做5年嘅呢个方法，行得唔得嘅咧，都有讨论。点都好啦，人大常委做咗个决定啦。咁都系一个政治现实嚟嘅。从个决定嘅最新嘅文本，即系新华社最新嘅文本嚟睇咧，似乎都系想最少地用最少嘅政治改动去做咗嘢啊，即系唔整临时立法会啦，唔好有整第二个机构啊，亦都原任议员喺字面上嚟睇就冇话 有邊幾個唔俾做啦？應該即係最少嘅政治動作就處理咗呢一年嘅時間，佢就算啦咁樣嚇。 係嗱，我哋睇翻咧就新華網啦，即係出咗個消息啦，即係官方嘅呢個公佈啦。咁啊，即係正如阿陳志傑你所講咧，就嗰個語調都其實冇乜好大分別嘅，即係基本上咧都係描述翻譬如話因為係特區政府咁啊要疫情就要將立法會推遲一年嚇，咁咧就全國人大啦，就係因應呢個咁樣嘅需要咧，咁就希望咧能夠係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秩序同法治秩序，就確保咧呢個特區政府正常施政同社會正常運行，咁咧就做出咗頭先嘅決定啦，即係話咧就原來嘅呢一屆咧就係延任多一年，咁咧就跟住再選到嘅話咧就係四 年啦，跟翻 咁俾人嘅感覺就係、是。盡量小便係嘛？係 因為 嗰 個嘅 加嗰個體制啊， 係特區政府嘅意思都係因為疫情。如果喺今次嘅延任裏邊，譬如話要宣誓多次啊，加多啲條件啊，又或者係某幾位議員唔可以再做咧，就變咗唔係疫情啦，真係嚇。咁所以因為個理據係基於疫情，咁所以就用最少嘅政治動作就處理咗算啦，真係。 但其實都有啲意外喎，你覺得係咪咧？嗱，因為喺呢件事開始嘅時候咧，都有好多版本噶嘛。係 啊 係啊。咁有啲人包括就好強烈地咧，就話而家現任有四個咧，因為再重新希望再參選嘅時候咧，已經 DQ 咗啦。咁就算係點嘅話咧，都唔能夠俾佢再入場嘅嚇。咁亦都有啲咧講法就係要成立呢個類似即係過渡性質嘅一個臨時立法會咁上下嘅啫嚇，委任啲人入去嘅咁。咁呢啲都係大動作嚟嘅。咁而家出咗嚟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最小版本，即係最少變動嘅版本嘅反而係嘛。咁你會唔會覺得？有啲意外啊，陳志傑，你都覺得 個時間好急促啊！其實由特區政府做呢個決定，提請人大常委去做個決定，到人大常委做個決定，個時間係講緊係十幾日嘅事情嘅就只係嚇。就算兩個星期前，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嚇，諗住仲好似有機會選，咁所以今次個事件就好急促，亦都係咁急促，亦都只可以用最簡單直接。政治動作最細嘅決定去處理咗佢啦，都係。 但其實政治含義嗰方面咧，我覺得一陣間我哋一路都要傾嘅話題啦、 好啊。 其實都值得再攞出嚟嘅。其實咧，就都可以有另一個可能性嘅。好多人覺得咧，趁呢個機會咧，點解唔將佢執一執，或者將一啲人清場咧？咁可能個議會可以通過一啲好敏感啊，或者係即係原來按照選舉產生嘅時候做唔到嘅事情噶嘛。 就算咁樣都有政治含義噶啦。譬如話原本諗住冇得做嘅法案啦、因為喺第六屆立法會完結。嗰阵时 都过唔到， 本来系过唔到嘅法案啊，拨款就应该停一停噶啦。咁依家唔系，系咪有机会同佢全部重新嚟？例如垃圾征费咁样，虽然话喺第六届立法会谂住完之前就算啦，唔好做啦咁样。依家有冇机会做翻咧？都可以倾倾我呢个都。 系啊。咁大家如果都有兴趣参与我哋个讨论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人大常委呢个咁嘅决定咧就出咗嚟啦。咁我哋头先都提咗啦吓，亦都有好多疑问嘅，真系吓。咁到咧疑問可以點解答，或者咧就大家想參與嘅討論咧，可以打嚟我哋電話嘅1872311。咁我哋呢個時間咧，都請嚟咗一位嘉賓咧，就係梁美芬啊，就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同埋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啲法律嘅角度先。梁美芬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你好，你好啊。我哋啱啱頭先傾開咧，就係有個決定出咗嚟啦。咁我哋即係睇完咗嗰個版本啦。咁啊，似乎就係好少變動啊，或者希望咧就原裝即係再做多一年嘅。咁啊，呢個會唔會同你最初估計都有啲出入啊，梁美芬？ 我覺得呢個方案本身咧，比想象中溫和咗嘅。所謂溫和即係話咧， 點為之溫和咧？ 佢都已經將唔同嘅方案猜勻咗。咁有好多種講法嘅。嗱，大家即係聽過嘅，第一就係、是、比較多嘅就係話，即係嗰啲 DQ 或者嗰啲根本已經係唔符合。再做立法會議員嘅條件嘅人啦、又制裁又剩嘅，係咪佢再加入呢一年係對立法會嘅運作係有正面呢？佢做唔做到嘢，係會繼續癱瘓，咁大家又係得個吉呢，咩都做唔到呢？另外一個就係話你淨係一年就淨係淨係做緊急嘅議題，包括財政預算案或者係施政報告嘅啫咁樣。咁我估計呢，呢兩樣嘢夾埋呢就係、是、中間嘅。我相信呢嗰、那個未來一年呢，我哋就一定唔會淨係做啲淨係緊急嗰啲嘢嘅，一定呢要做得呢就係、是、要 要做正常的事甚至更多、我认为应该是尽早开会添。 明白，是的，是雷美芬，其实呢立法会主席是没错。 可能亦都是因此呢、你不想他只是做一些、看守议会的事了、在这样的前提呢那就、给大家一起、做在过渡了。那过渡呢就看各人自己啦，啊啲人有啲你做啊唔做咧、啊、咁样，好啦，佢而家其实咧都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好多细节嘅嘢系交俾特区政府去决定嘅、但系大前提方向咧，你会睇到咧，即系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咧，佢就俾你，你可以去到就系全部过渡，如果你哋嗰啲人冇其他特别嘅嘢喺度搞嚟搞去，吓、咁咧就佢亦都系。交俾特区政府，特区政府佢会决定呢个过渡性嘅细节，咁所以咧就系、譬如我刚才讲啦，啊你有啲人就讲净系看守嘅啫，嗱我自己系唔同意净系看守嘅、如果大家系要出粮嘅咧，冇可能你净系做两件事嘅， 即系应该继续做翻原来立法会 嘅 任务， 继续做， 即系一个完整功能。 比例扣翻啊！你向市民交代咧， 即系一个完整功能嘅立法会系咪 啊？系系轮番啊！ 系啦，因为你一做咧，我系不嬲就主张你系要完整功能嘅立法会嘅， 冇错，赞成嘅。 唔系你点向市民交代先？首先唔好讲我哋咩嘢啦，你用咁大嘅支出、咁大嘅资源，应该做嘅嘢、水深火热嘅嘢，吓、譬如你要批抗疫防疫基金。啊！快啲做啦，第三輪呢啲水深火熱嘅嘢嚟嘅嚇，咁、你點可能話淨係等啲緊急淨係做 budget 啊，淨係做呢啲咧？我 繼續履行職責啦，即係意思即係都係要繼續做嘢啦。 要履行職責啦，係咪啊？你仲有立法會全個大樓嘅職員冚撚都係翻工，大家係要正常去工作嘅、 明白，係啦。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咧係 冇可能做一樣兩樣嘢㗎。 係梁美芬啊，係啊，陳志傑想有個問題。 咁啊，你如果話？好俾多啲認受性，咁咪就而家呢一個決定會好啲啦。因為確實咧，大家係擔憂嘅，擔憂嗰呢個疫情咧，係的確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我都講過多次，你話如果問我本人，我真係希望快啲9月6日選就選咗佢添，係嘛？ 係啊，劉美芬啊，陳志傑都有個問題想問你，佢等咗你不如俾佢問一問 啦。係啦，因為咧我都見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出嚟回應啦，令我諗起咧，其實阿梁主席咧用咗驚濤駭浪呢個形容詞咧去形容過去。过一年的立法会的日子的我们看到譬如说内部委员会就、都用很耐时间才勉勉强强有个主席走出来啦、又或者是议会都有、很多的事故或者很多的、争议在里面。在个惊涛骇浪的情况之下梁美芬来这一年的议会怎样可以正常运作到呢、 首先我都很实际做到几多得几多啦、但第二呢我就呼吁了即系呢一样嘢能够系用一个咁温和嘅方案出嚟，唔紧要。你嗰啲嘅反对派啊，又如果自己仲要沉迷系做揽炒派，仲要沉迷咧就系位于灭香港工程35+嗰啲入到去继续瘫痪啊、否决啊。咁、我相信咧，你一年之后佢自己都会系被否决嘅啦。所以咧，佢自己应该好好珍惜你作为立法会议员。你记住呢我哋系做特别行政区嘅立法会议员系建制嘅一部分嚟㗎。我唔系话建制派嘅一部分系建制嘅一部分。佢唔系入嚟呢捣乱破坏嘅。就公堂系要做实事嘅。咁咪起码未来嘅一年而家我都话香港系水深火热。中美喺度冷战、差唔多冰河时期我哋快自救啦、你自救你自己仲喺度即系咁样做呢我觉得除佢话佢自己都会俾人揽炒埋之外呢我諗市民都睇得好清楚仲有佢哋如果继续去用瘫痪嘅佢自己系破坏嘅佢都系应该呢系第日有冇资格？佢自己而家知道个底线系好清楚噶。 梁美芬啊，呢个议案嘅内容咧，梁美芬啊，呢个议案嘅内容咧，里边其中有一句嘅，都想要你解释下嘅。佢话咧就系第六届嘅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啦，不少于一年。咁要不少于，其实系点去理解嘅？即系咪有可能两年噶，或者甚至三年噶？ 不少于一年咧，讲真就要睇下我哋特区政府可以。是不是可以控制到我们的疫情是就是这么简单当然啦、不是 只是。即是视乎疫情去再决定是不是可能有机会地多过一年可不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是从那个法即个文理上呢，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他要做一个决定呢，他不会要自己呢，万一而家我讲 touch wood 啫，我相信一年之内，我哋一定香港人咧都系好配合嘅。吓，只要嗰啲佢哋做嘅政策呼吁系正确咧，我哋系可以咧系一年一定系挨得过嘅。呢个亦都系特区政府嘅建议嚟嘅。咁所以大家而家净系谂一年，但系咧从一个中央嘅角度，我都去了，我都问过了解过呢件事。即系佢一定咧，唔会话咁，你真系万一你又需要多三个月啦，咁样原来又唔掂啦，又有啲乜嘢，佢唔会成日咁样同你一个。 即系你讲系留低一啲空间俾自己，或者留低一个即系弹性啲嘅做法。 空间俾自己，佢咧就系即系，佢成个咧都系为咗令到咧特区政府喺呢个过渡性安排，根据紧急规例条例成立呢一个过渡性嘅立法会一年咧。佢其實都係為咗幫香港，咁即係你一需要一年，佢再寫法，佢唔會話寫一年。咁一年你如果萬一又係呢一又係呢個原因都未搞得掂，佢唔通又同你開會係三個月，佢唔會咁做嘅。係因為咧呢、這個決定本身係有法律嘅效力、憲法嘅憲制性嘅地位嘅。咁佢同時咧亦都係已經係等於好似基本法咧，你見到有好多嘢咧係特登唔寫到咁具體。所以好多人话，喂，佢会唔会喺呢个决定里边写埋边啲人被 DQ？ 我话佢根本都唔了解，唔了解咩叫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佢系有一个权威性、宪制性嘅一种即系文献嚟嘅。咁所以咧，佢唔会话一日到黑你期待，喂，出年又整一个咧。咁我哋当然一定唔希望啦吓。但系佢亦都就系会，其实就系话充分支持特区政府。咁亦都咧。点解话不少一年就系俾你都系一个 indication， 你一年搞掂佢啦。 系 而家其实但系你如果真系万一真系搞唔掂咁又点咧？ 系喺梁伟芬嗱，你之前咧系啊呢件事咧，即系想提交俾人大常委倾之前咧，咁你自己都讲过咧，就话应该 DQ 嗰四位议员咧就唔应该再继续做嘅。咁但系而家决定出咗嚟咧，就呢方面冇特别详细讲噶。咁但系似乎觉得咧就系原装过渡啦，即系基本上都系原班人马噶啦。咁同你当时嗰个提法就有出入啦。咁你自己点睇呢样嘢咧？即系改变，你话呢仲系咪再要坚持？即系嗰四个议员可能系个身份，系咪可以过渡啊？咁你点样睇而家今次呢个人大常委呢个决定，同呢四个议员应该点处理佢嘅身份，或者继唔继系咪继续可以原装地去过渡啊？咁 我更准确嘅讲法咧，就唔系净系讲紧呢四个议员嘅。我更准确嘅讲法咧，就系有一啲议员佢系喺2016年佢宣誓嘅时候，到2020年 2020年咧，佢做过一啲嘢，包括去外国去制裁，有啲咧又同外国有一啲政治联系咧，就系参加呢啲瘫痪香港啊、破坏香港嘅行动啊，咁样等等啦、啊。咁我认为咧，呢啲佢符唔符合喺做一个喺特别行政区嘅立法机构系拥护特别行政区嘅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别行政区咧、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你系去叫人制裁喺外国去制裁翻香港政治同埋经济，搞到我哋都鸡毛鸭血咁样咧，我唔觉得佢系效忠紧香港。 即系呢一批，你觉得其实都系唔应该再继续做一年 嘅， 即系你嘅提法里边。 嘢唔系话就系呢，即系边一个边一个，而系头先我讲嘅一啲好重要嘅，但系佢而家嗰个咧。佢而家呢一個嘅方向咧，佢係基本上就為咗喺過渡嘅時候，係俾即係成批人嗱，咁嗰個咧佢就完全同七屆嘅選舉就完全係分開嘅啦。即係話咧，嗰個 DQ 本身同第即係呢一個延期咧， 係另一件事啦， 並唔係。佢並唔係有關聯嘅、我自己亦都一直嘅睇法就唔係由選舉主任決定，就係永遠就係一個決定去到人大嘅層面嘅。咁人大喺呢一方面就冇表態啦。佢哋交翻俾你特區政府具體嘅決定，但係好明顯，佢對於即係我自己睇落去，佢對於咧係全部可以連任咧，佢都係開綠燈嘅，佢冇特別講嘅。咁所以呢个呢就係、是、现时呢就係、是、话我哋要交返俾香港而家自己咁你具体落实啦。咁具体落实呢我自己睇呢度我觉得我都係好言相劝嘅。即係大家都睇到中央嗰个视野 他都希望呢你真的稳定下来。第一、 嗯、 他给了一个限制性的位置给这个延期和这个过渡性的、就是、立法机构的了。这一年。咁呢我相信司法复核嗰个成功机会就差唔多等于零㗎啦。 嗯。 咁提供咗一个稳定性呢有其实令到我哋一年都可以好好地做啲嘢。 嗯。 咁既然佢都系可以有咁嘅事嘢啦。 嗯。 咁唔该嗰啲人呢佢亦都可能喺佢做嘅时候同而家嗰个政治环境中美嘅角力、嗯、你睇到呢就唔好再做一啲伤害香港嘅嘢。大家真系返返嚟甚至我就话佢哋都可以应该是要做爱国爱港的事了，不要只是沉迷在滥炒破坏了。 梁慧芬，按照你这样说，就是如果新的即再延续一年里面再开会，就会继续譬如好像旧的体制一样，就会选回委员会啊， 建制派有没有部署呢？今次的选 举方面，是不是继续为即是说一个正常的运作？ 我现在呢就不知道特区政府它是细节的安排，但是我相信它会是问下大家去到这个这么具体的建议的，因为前阵子呢、嗯、大家讨论的都是头先我讲的问题啦， 嗯， 是吧？你是不是延任啦？你是不是只是做看守政府啦？看守立法会啦？ 嗯， 还是有还有没有是不是 全部人员啦？这样。那现在你落实了第一部分，那就去到第二部分运作啦。运作呢还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一个是看守，一个是不是正常做嘛。嗯、我如果我讲过正常做呢，那就你是需不需要再选呢？还差不差时间再选呢？做哪一部分的事是不是就实际一点呢、嗯、这样。那我觉得呢这个时间都大家都还各党派都还可以表达。 唔该晒你啊梁美芬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同埋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人大常委咧就喺下晝表決咗咧，就係香港立法會呢個真空期嘅決定議案啊。咁呢個決定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話而家現任嘅呢一屆咧，即係第六屆嘅立法會咧，就會繼續履行職責，咁啊不少於一年嘅，咁啊直至第七屆咧就選出為止。咁咧就第七屆咧繼續係四年啦。咁呢個咧基本上我理解咧應該係個變動最少嘅方案啊。咁好啦，咁呢個時間我哋先聽下新聞啦，我哋翻嚟。再傾 話喺美方個別人士眼中，只要能夠攻擊抹黑中國，謊言即係事實。中方嘅科學家已經多次接受媒體採訪，重申冇任何證據支持新型冠狀病毒嚟自實驗室嘅講法。呢個係非常清楚嘅事實。喺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此外，熱帶低氣壓米克拉已经在福建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路明道的意外已经清咗场啦，快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窝打路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新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过了红梅谷路前些少都还是车多慢驶的，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行都是挤塞，龙尾车公庙路回旋处。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返屯门方向啦，深井段车多噶，龙尾丁九桥面。提一提大家，尖沙咀七咸道南因为爆水管，而家车辆系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黑德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陈志杰， 内地的支援队伍嚟啦，祖国是香港永远的坚强后盾，类似讲法喺2003年都系出现过噶啦，但系个情景唔一样。2003年胡温嘅政府咧系俾人一种都几谦逊嘅印象，咁同依家中国同世界嘅交往咧有啲唔一样嘅，所以今次论述系多咗好多杂音喺度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翻嚟自由風咧，繼續會同大家傾下關於人大常委嘅一個表決嘅。今日有我哋評論員陳志傑嘅。咁啊，陳志傑，我哋頭先喺新聞之前咧，就同阿梁美芬啦，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咧傾咗一下啦，即係啲法律嘅角度啊。咁啊，包括咗幾樣嘢啦。咁啊，第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個決定裏邊咧，就話係延任不少於一年，咁啊咩意思咧？咁嚇，咁亦都有留意到咧，就係大家覺得嗰個全體議員啊，即係事前亦都好多人即係一路討論嘅，到底係咪真係原裝可以過渡咧？因為四個俾人 DQ 咗嘛嚇。咁呢個亦都好似已經都。都有咗頭水啦，係嘛？因為而家講係啦，延任一年嘅話，咁係一個咁樣即係好細啦，即係盡量少嘅即係變動嘅方案啦。咁亦都有關於咧，就話即使俾你原裝過渡，但係咪即係需要再做宣誓、再做呢啲咧？咁亦都有答案咯。因為梁君彥咧，即係立法會主席咧，就亦都講咗啦。咁啊，現任嘅議員咧就無需再次宣誓嘅。咁啊，好啦，陳志傑啊，即係你都有留意住我哋啲政情啊，即係香港咁多嘅即係即係發展啊咁樣。咁你覺得今次人大常委点解做呢个咁即系相对地叫做即系比较宽松啲嘅一个咁嘅决定咧？咁即系同我哋事前好多人嘅估计啦，同亦都好多即系尤其建制派嘅议员提出咁多激烈嘅主张啦吓，咁大家都梗系一个捉个方向啦，即系以为都会即系趁呢个机会可能会收紧啲咁样，咁似乎又唔系咁啊！咁呢个系一个咩嘅政治嘅一个信息咧？ 我谂系想将呢个事件交翻俾特区政府同埋本地嘅政界去处理。其实中央政府要打一个仗都几多噶啦，相对于国安法啊，依家中国同国际好多嘅国家嘅关系啊，制裁香港同内地官员啊，甚至乎系逮捕我哋香港知名嘅传媒嘅营运者啊，呢啲事故比起上嚟咧，似乎一啲立法会里面的运作细节呢，就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央政府是想得了香港你今次自己自行处理先。第二来讲，就算按照返去年的议会组成呢，似乎在中央眼中乱也不会乱得去哪里的，都是始终比起重新选过一次立法会呢，应该就算用返上年议会的组成去再营运一年呢，应该都没那么乱的了。起码中央今次有信心不被香港政府自己处理返，也都相信 亂也不會亂到去哪裏，如果就咁嘅時候， 嗯，係咁，即係呢個一個小變嘅方案咧，亦都係好嘅，因為大家知道咧，即係早前咧，即係話如果原來日期嘅選舉嘅話咧，就已經有一批議員被 DQ 啦，咁亦都引起咗即係香港啊或者海外好多嘅議論啦。咁今次裏邊如果一個不變咁嘅過渡咧，咁啊相信係喺政治上咧係可以緩和一下嘅嚇。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咧就係人大常委嘅表決啊，關於立法會真空期一個決定嘅議案咧就已經出咗嚟啦。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欢迎你打嚟自由风同我哋倾下嘅。咁个电话咧系18723111，咁你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有一位听众咧打通咗咧，就系陈先生嘅。陈先生你好， 你好， 系两位你好，晚安。嗱，我想话咧，议员其实都系一份工啫，我哋一模一样打份工。 嗯， 世上有咩工可以一个月翻几日，每日分零钟至两三分钟，然后就俾人抬出去呢啲工？仲有一年玩一下，咪玩埋佢咯。 咁但要做嘢嘅喎，你而家你开咗议会，有责任嘅。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先，就系、是、啦。其实上边大陆而家抛条橄榄枝出嚟，其实就系话帮帮手啦。我哋而家香港，你睇个疫情，日日都几十人，仲未搞得掂，几多人冇嘢做啊？仲有个压力大到点咧？冇嘢做唔紧要啊，细路冇学翻，嗰啲又双失，冇嘢做兼夹。啲細路冇得翻學嗰啲，嗰啲父母壓力先大啊！求求佢哋啦，真係唔好搞啦！ 陳生啊，你自己會唔會預計到今次個決定係咁樣嘅？即係我哋講叫相對寬鬆啲嘅。 因為點解咧？因為大陸而家佢本身已經咁多個火頭，佢嗱上邊佢自己水災，唔係話俾你聽好搞得掂。咁出邊有阿侵喺度搞搞震，咁顧得幾多啊？咁仲有你而家呢個再唔生性，仲有香港你嘅疫情冇，你個經濟拖到幾緊要？一路一路越嚟越多食屎汁啦！我自己住喺屋村，我睇住一间一间咁冚，我自己都心寒啦。 系， 我都冇做嘢成一年啦，就系、是、为咗呢样嘢。 明白。Okay?唔該曬你啊，陳生。咁到底呢次個選舉即係有個議案出咗嚟啦，決議出咗嚟啦。咁係相對即係都係叫做溫和啲啦嚇。咁到底你嘅觀察係點樣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1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咗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啦嚇，亦都幫我哋從多一個法律角度咧去分析下今次人大常委呢個議決嘅。咁而家請到嚟嘅咧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嘅。陳文敏你好， 係教授你好。 系你好，陈景祥、陈志杰，系你好。 系啊，嗱，我哋一路头先讲开咧，就系、是、人大常委个决定出咗嚟啦。咁啊，你自己系嘛？你觉得会唔会有对你嚟讲会唔会有啲意外啊？即系大家最初事前估计好似话会做好多变动咁，而家嘅理解咧，你嘅理解系咪咁样先？即系话咧，基本上系原装应该就系继续延任一年噶啦。 相对上系温和咗啦，我相信系因为之前都俾咗放咗好多风出嚟啦吓，即系话。是有几位即系被宣布话啊，即系啊唔开咗有资格参选嘅议员咧，可能会被即系剥夺个啊议员资格嘅。咁今次佢都全体过渡咧，咁呢个相对上系可能温和咗啲啦。但系即系亦都系啱嘅，因为如果你系将成个议会系延长嘅话咧，咁其实睇翻基本法入边咧，即使即系现任议员而家系冇。冇資格再去參選嘅時候咧，咁如果你話佢係違反咗佢個承諾，而家咁其實基本法入面係有程序咧，係點樣去撤銷嗰個議員嘅資格？咁變咗即係你一日未啟動嗰個程序咧，佢一日都仍然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你就唔可以即係唔理嗰個程序咯。所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咧，就係、是、好嘅即係比我哋想象中溫和。雖然就唔係好知點解咧，但最後咧係會出咗一個相對上溫和方案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嗰個決定咧，另外一個令人擔憂嘅地方咧，就係、是、究竟今次人大常委似乎一個決定嚟嘅，今次係呢、這個決定嗰個法律基礎喺邊度咧？因為基本法入邊講明噶嘛，係話立法會嘅任期係四年嘅。咁你而家將佢延長嘅時候，其實你係更改咗基本法嗰個任期。咁第一呢个唔系修订基本法啦，第二呢个唔系解释啦，解释亦都好难解释，因为明明系四年噶嘛，点样可以将四年解到做五年咧？呢、這个会系咁、 再唔咁又唔係修訂又唔係解釋嘅時候咧，咁佢呢個決定點樣同個基本法銜接咧？咁俾人一個感覺，似乎而家基本法越嚟越兒戲啦，已經係啊，即係原來人大通過個決議又可以改基本法嘅啊，咁即係究竟嗰個基本法嗰個莊嚴性仲去到邊度咧？嚇，咁我諗呢個係啊個法律依據嗰度咧，係令到即係大家越嚟越質疑嗰個基本法嗰、那個、那個、那個法律效力啦。咁而另一方面呢亦都即係冇解釋到點解要一年嘅。咁呢個由特首話即係延長一年，咁佢而家最少唔少過一年啦。 係陳文敏，我哋陳文敏呢度我打斷你少少先，因為個新華網呢出個消息呢，佢就引述返呢，就話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因應當地新冠疫情嚴峻形勢，咁就推遲一年，咁即係話佢係接收咗特區政府呢個解釋啦，即係因為純粹疫情咁而作呢個決定咁樣嘅。 咁嗱，即系理论上应该系人大常委会系有个监督嘅权力去监督行政长官噶嘛？啊，咁究竟行政长官系基于啲乜嘢理由去话需要一年呢？我嗱人大啊个会议咧，大家都记得喺三月开嘅，人大同埋两会系当时中国全中国嘅疫情比香港而家仲严重啦。人大都系延期两个月啫。点解我哋要延期一年呢？咁行政長官淨係講話因應疫情，其實因應疫情係咪要去到一年咁長呢？咁即係如果作為一個監督嘅機構，佢哋起碼係需要我要俾你俾多啲理據俾我點解要一年呢？咁而即係好實在，即係明眼人大家都會覺得就係延期一年呢，其實就係想避免即係喺立法會嘅選舉入面，即係尤其是係保守黨嗰邊呢，可能係會相對上係可能即係個參選嗰度咧，個選舉 即係選舉形勢唔係咁有利， 係唔係咁有利？但係咁樣呢個係好明顯係一個濫權嘅做法，選即係尤其是係特首，你個選舉唔應該係去保障某一個政黨喺個選舉入邊，即係係咪有利？咁呢個已經係超越咗立即係行政長官應該有嘅權利。咁但係係咪行即係人大常委會冇行使到佢嗰個監督權咧？ 明白，系喺陈教授话，其实呢个议题咧都牵涉到一个概念啦，吓叫做剩余权力。咁喺回归咁多年咧，都出现过几次有关基本法嘅争拗。其中一啲嘅内地嘅俗称嘅护法啦，就话剩余权力系属于人大常委嗰边嘅。简单嚟讲，我理解咧，即系话基本法冇讲明点做，冇写明之下出现嘅状况，全部点做都归于佢。咁今次系咪又系呢个剩余权力嘅谂法喺度作怪呢？第二就系话，头先都倾得有几个字都几可以再雕琢一下，决定、修改同埋呢个嘅解释吓。如果按照一个即系公法嚟讲咧，决定、修改同埋解释，其实喺咩情况之下先用呢三种权力嘅咧？系 嗱，第一剩余权力咧。呢、这個就好多個爭拗嘅，到應該剩餘嘅啦。我哋就算唔理嗰啲爭拗住，所謂剩餘權力咧，一定要係基本法入面冇講嘅嘢，你先至可以會有嗰個剩餘啊嘛。就係、是、因為冇講明啊嘛。咁但係而家基本法講明咗，立法會係個任期係四年噶嘛。你而家係更改緊基本法入面有講嘅嘢，所以呢個唔涉及剩餘權力啦、已經會係。 係唔該，係。 咁第二咧就修改咧，就無論係修改或者解釋權咧，你有个程序要跟的，而两个程序都会涉及是要咨询基本法委员会的。这个一个最明显的分别在里面已经是。那今次很明显是没有咨询过基本法委员会的，是人大常委自己决定的。那第二呢就修改那里呢，其实是要去人大那里改的，不是人大常委去改的。咁而即係喺法律上咧，喺中國嘅立法法入邊咧，係修訂法律或者解釋法律咧，係有一定嘅法律地位，係喺立法法入邊係講明咗嘅，係點樣？咁但係決定咧就冇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呢個決定咧，即係從我哋嗰個制度嘅理解，其實就係一啲行政決定嚟嘅啫嘛。呢個係咁而事實上亦都係其實佢一個開會喺會議上面係即係一個最高嘅權力機關去作一啲其實基本上係一個行政嘅決定， 一個表決啦，即係按照佢嘅用詞就係話有個表決通過咯。 系啦，嗱，我哋唔系话佢冇法律效力，佢有嘅，因为喺中国宪法入边，人大常委会当然可以表决好多嘢啦。咁但系当呢个表决系完全同对人大都有约束力嘅基本法违反嘅时候咧，咁你个法治社会入边唔可以话最高权力机构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嘛。 咁、那個基本法對人大常委都係有約束力嘅，咁變咗你唔可以做一個決定係違反個法律噶嘛。 嗯，咁啊，陳文敏啊，按照你呢個講法嘅話咧，如果從個法律角度去，有咩其他方法可以處理到呢次咁樣嘅事件咧？即係話延期，因為延期而即係點樣處理呢個立法會嘅真空期？ 其實你根本係唔需要拎到上去人大嗰度噶，其實佢哋驚人哋質疑啫嘛。咁、其實香港嗰個立法會條例入面都已經賦予特首有個權力，係可以將嗰個期限咧係，譬如將個選舉期限褪後啦。咁但係當然立法會條例入面就話褪14日啦， 14日叫做係咯， 係啦。咁但係就算唔係，即、就、係、是、你用引用嗰個特權法嘅時候，即係而家嘅緊急法例咧，咁你仍然都未能夠可以支持到，因為緊急法例係講緊緊急情況噶嘛？我哋退一萬步，我哋接受話而家嗰個疫情比較嚴重，喺而家呢個選舉係唔適宜啦嚇。咁、但係即係你仍然冇辦法去支持到，點解你要用一年時間咯？譬如即係大家可以預計到，譬如你而家就算啊，你嗰啲限聚令啊，你都係一段時間一段時間啫嘛，幾個禮拜幾個禮拜再睇下情況點嘅啫嘛。同樣嘅立法會，你可以壓後即係一個月兩個月，再睇下情況點。嗱，呢個就真係睇翻疫情啦。咁但係而家你就好明顯咧，即係你呢個係超越咗，唔係疫情，所以佢先驚俾人質疑啫嘛。呢度係。 陳文敏嗱，依個次譬如話用人大咧，而家佢嘅用詞我頭先講啦，就係、是、話用表決通過啊嘛。咁喺我哋一般一路講人大常委或者人大個角色，佢係釋法咧。今次就唔算係屬於釋法嘅， 係啊， 係咪咧？亦都係以前係咪應該都未出現過用一個咁樣表決通過嘅方式去對基本法進行一啲譬如演繹啊、補充啊咁樣咧？算唔算係第一次啊？ 唔係第一次嘅，因為即係人大咧個決定咧，其實嗰啲法律嘅基礎咧係好含糊嘅，其實用過好多次嘅。即係最早就其實就係喺1997年嘅時候，當佢決定邊啲法律係可以過渡成為香港嘅原有法律嘅時候啦。咁嗰陣時人大常委會就一系列嘅法律，嗰陣時彭定康嗰啲選舉法唔能廢除曬啦。咁但係嗰個咧就根據基本法160条做嘅。咁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譬如根據翻第二次釋法嘅時候，佢講到話嗰個五部曲啦，五部曲係需唔需要有冇需要要進行嗰個選舉嘅條例嘅修改嘅時候咧，咁由佢決定。咁於是咧，佢就根據佢自己個解釋咧，然之後就作出一啲決定。咁呢啲決定咧都仲有個法律基礎係嚟自佢自己嗰、那個解釋權嘅。咁而最具爭議嘅上一次咧，其實就係高鐵嗰次一地兩檢嗰度啦。因為一地兩檢嗰個就好明顯係，即係佢唔係解釋個法律，亦都冇根據任何基本法。咁其實基本上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就係廣東省同香港簽咗個協議，佢上去咧就一個行政決定即係一個決議承諾咗，咁就係啦。咁所以上一次咧，其實都已經爭拗過一啲咧，即係究竟嗰個決定嗰、那個法律效力係咪可以更改到嗰個基本法咧？咁但係就香港法院就不了了之啦人大不嬲個基就話佢個睇法就話。即係無論佢符唔符合基本法咧，香港法院都冇權質疑嘅。咁但係我哋今次係第二次做啦，又係咁樣樣嘅時候，咁但係其實你從成個國家嗰個法治觀念嚟講咧，都好唔理想嘅。因為即係你咁多年入面中國喺度即係強調要法治嘅時候，但係似乎最高權力架構咧就可以唔跟法律嘅，佢應該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咧。即係起碼程序上面咧係好難令人信服咯，呢個會係。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陳 生。 好，唔該。 陳文敏啱啱同我哋傾嘅陳文敏咧，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啊。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人大常委會表決咧通過咗咧，就係第六屆嘅立法會咧就延期一年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再傾。 60分鐘走遍世界。 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大爆炸，总统奥恩形容城市经历灾难。 事件触发民众上街示威，多名官员辞职，国际社会亦都承诺捐款救助黎巴嫩。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近排不少人都兴建自饮水，饮水饮得少，是不是真的会引致尿路结石？饮翻多啲水，又是不是可以帮助排走结石呢？星期三精拎一点，请嚟泌尿外科专科医生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潮峰翻嚟咯，倾紧啊，关于人大常委会咧通过咗咧，就第六届立法会啊，即系现届噶啦，继续履行职责咧就系多年噶。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潮峰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李先生啦，李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啊， 系啊，请讲。 我听到阿梁美芬咧，佢喺度讲话啲咩滥炒派啊，又话点样去损害香港嘅利益啊，成啊咁样。 嗯， 我就谂起一个问题，其实我想问下佢咁样嘅。 嗯， 吓、啊，因为嗱嚟讲咧，佢喺立法会里边咧，即系第一大党啦。 嗯， 点解系人多势众系嘛？即系嚟讲，如果系话你话滥炒派。啊！啲人啊，出去外國啊，講是講非啊，令到人哋制裁香港。其實嚟講，你阿梁美芬又係大學嘅副教授，又係法律學者，又係乜嘢咁樣？你自己本身同埋你立法會其他嘅都好多律師啊，好多乜嘢？點解你唔可以代表中國，代表乜嘢？去點樣去出去出翻去外國講一啲去維護翻中國嘅嘢咧？即系你嚟讲，你唔通你自己认为自己英文唔识讲，未够班，讲啲理由系令 你讲佢喺国际，你讲佢喺国际里面讲翻啲咩嘢啊？你觉得佢 讲翻一啲就系话滥炒派点样去唱衰香港？你可以唱翻好香港噶， 嗯， 系咪啊？你有理由，你有把口，人哋有把口，咁你咪可以出去讲嘅。点解你唔出去讲咧？我就觉得好奇怪，你点样去话？话一啲滥炒派唱衰香港啊，点样去损害香港利益，点样去制裁？其实嚟讲，我觉得好怀疑你自己系一大党，点解你唔去帮中国、帮香港人、帮特首去讲唱翻好香港咧？ 明白，唔该晒李生。咁李生个意见都清楚噶啦。 少少补充啦，立法会目前最多票数嘅党派应该民建联，咁梁美芬系属于经民联嘅， 所以可能系啊，即系唔好搞错先啦。 都系建制派， 其实大党系经民联啦，即系民建联啦， 所以统称建制派系啦。 系咁啊，但系阿李生个意见你都讲得好清楚啦，吓，即系点解你唔去海外去讲多啲？即係唔同嘅意見咧，咁樣嚇。咁啊，陳志傑啊，但係你覺得即係如果係保守，即係我哋叫做建制派啦，唔好保守啦。建制派喺海外做一啲咁樣嘅反遊說有冇作用啊？即係其實。 其实都唔系未试过嘅，喺联合国嘅人权委员会上面咧，咁都有啲非民主派嘅人士啦，咁都发表过啲言论嘅，咁都系讲翻上年嘅反修例风波，另一边嘅讲法吓，就系头先李生所讲嘅嘢系，但系始终国际游说唔系话就咁买张飞机票预订间酒店就去嘅，你真系要同嗰当地嘅议会啦、政治人物去有沟通，或者你都要准备啲有国际视野嘅观点。甚至乎了解當地嘅國情去做啲游說功夫，咁呢個去到國際關係或者外交功夫，咁都要一啲時間累積啲經驗嘅都要。 嗯，系啊，嗱，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人大常委咧就表决咗关于第六届立法会咧，即系而家呢一届咧就终于有咗决定咧，就延任咗一年啦。咁啊，陈志杰啊，你有冇留意到咧？即系呢个新闻出咗之后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啦，因为原本以为 DQ 嘅人咧就唔能够再做嘅，而家就可以啦。 系， 咁啊，反而咧就系民主派嗰边好似。暂时都冇乜人出声， 暂时我哋都冇力联络紧佢哋。 呢个系一个咩现象啦？呢个咩现象？ 可以慢慢探讨到可以， 系啦。系啊，我哋咧就尽量想揾一啲咧，就民主派议员亦都讲一讲咧，佢哋而家嘅准备系点啦，系咪？咁因为最初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好多方案提出咧，都系话即系个所谓重紧嘅吓，即系包括咗咧就系要DQ 嘅未必可以繼續做啦，咁啊好多人諗住咧就係即係會出現一個大嘅變化啦，甚至可能有一個臨時立法會嗰個提法添。咁啊臨時立法會大家知啦，其實係1997年過渡咧，就唔能夠直通車你先出現嘅啫，其實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嚟噶。咁啊大家都諗住可能會去到咁極端嘅，咁但係而家突然間就鬆一鬆，咁呢個鬆一鬆咧，其實係咪一啲我哋講緊叫策略上嘅做法咧嚇，或者政治上咧，民主派到底再繼續留喺議會裏邊咯？相信佢哋自己都要諗緊 嘅。 咁我哋希望一陣間有機會。同佢哋倾一倾啦，咁我而家先听下新闻先，翻嚟再倾。 好。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根据决定，2020年9月30日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到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之后，任期仍然是四年。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常委会的决定都是因应疫情问题，并没有收窄立法会的职能，亦都不是为第六届任期不断延任铺路。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说，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有利维护特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确保特区政府正常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行。声明说，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亦或是制定重要法律帮助香港平定乱局、解决宪制问题、重回发展正轨，中央政府和14亿人民始终最关心、最体贴、最爱护香港。内地始终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困难的最大靠山。中联办亦都发表声明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具有不容挑战的法律权威，亦都是最大程度减少社会震动，以便全社会集中精力做好当前最紧迫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现中央对香港整体利益的高度负责和对市民切身利益的最大关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作出决定，解决因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而令到立法机关出现空缺的问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说，常委会根据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具权威性的决定，妥善解决立法机关因为押后选举出现空缺的问题，既维护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又能够确保特区政府可以正常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行，再次展示中央对特区的关爱和支持。特区政府稍后会将有关的决定刊宪，同时会通过刊宪撤销早前行政长官根据立法会条例第六条为配合换届选举终止第六届立法会会期的决定，俾第六届立法会可以按需要尽早恢复运作。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是27日以嚟单日个案最少。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再多3名病人离世，累计58人死亡。新增个案入面，32宗属本地感染，其中15宗的源头不明。一名40岁外佣确诊，佢上个月16日至到23日，曾经喺筲箕湾照顾长者，之后入住旺角长兴大厦9楼嘅外佣宿舍。今个月2日开始唔舒服，第二日搬去新雇主喺大角咀中原楼嘅住所，雇主带佢检测之后，安排佢搬去中坚楼一个单位。曾经在这4个地方和这名外佣同住和接触的人会被送去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说，每日确诊的数字有上落，未能够确认疫情趋势是否回落，又相信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防御意识提高对疫情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仲是繁忙的，窝打老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 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考明街。新界路面方面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嗰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段，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就仍然系多车。屯门公路嗰边啦，咁啊，屯门公路去元朗咧，深井至丁九段交通都系繁忙噶。港岛南区嘅深水湾道咧，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嘅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深水湾道近住深水湾径一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啊，工程期间所有车辆禁止喺深水湾径右转深水湾道噶。喺今晚九点开始，咁啊，深水湾道会有工程，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呢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咁司机呢就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係人大常委咧就已經出咗個決定啦嚇，咁啊現屆嘅立法會咧就會係延任一年嘅。咁我哋啱啱休息之前咧，同阿陳志傑傾開咧，就係我哋一路都好似聽唔到，即係泛民到底對呢件事今次呢個決定咧有咩意見咧咁樣嚇。咁啊比較奇怪啲嚇，會唔會佢哋自己都有少少意外咧？你覺得嚇，即係對今次突然間出咗嚟之後咧，好似從一個好似好緊張嘅形勢咁啊，突然之間咧就變咗好似。冇嘢啊，即係大家总之你过渡啦，即係原装啦，继续延任一年啦，咁係咪会係即係一个咁嘅形势呢？咁不如我哋先听一听下泛民佢哋嗰边点讲先，好嘛。咁我哋呢就电话机旁边接通咗呢，就係泛民主派嘅召集人陈淑庄嘅。陈淑庄你好。 你好听呀。 两位好。 係啊，我哋睇讲緊呢就一路好似唔见你哋出嚟讲嘢乜滞喎。咁今次你係咪对嗰个人大常委嘅决定都有啲意外呀，可唔可以讲？ 其實一直都有唔同嘅風啦，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分析嘅，咁但係今日嗰個安排可能早兩日都開始有啲咁樣嘅風出現㗎啦，咁但係始終我哋都要見到個決定嘅，咁我諗唯一我可以話較為意外嘅部分就係呢一個延任不少於一年啦，咁呢一個部分可能大家之前即係當然呢個似乎係一個比較好似對相對較穩陣嘅安排，就係話不少於一年，因為可能即係疫情又好咩其他嘢都好，咁但係首先我諗要睇翻個背景，就係一個恆常嘅選舉用一個咁樣嘅理由而去新延一年，即係延後一年，或者甚至將而家個選舉應該係個件腰斬啦，而叫做改期改咗一年咧，咁呢一個係似乎都是一个不确定的选择来的，也都或者一个决定来，因为现在讲的话是延最少一年，究竟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他们就回一些日子啦，因为星期的问题啦，又或者甚至可能一个更长远的，这个第一剥夺了大家四年一度的选举权啦，亦都是相关的安排亦都很明显是跟这个基本法第六十九条话每届任期为四年而是有抵触啦。咁我諗暂时来讲即是这个部分我諗我哋都会特别小心留意囉。 陈淑庄嚟，我点解话即是泛民里面即是好是不是要諗呢，咁因为呢大家事前呢即是大家都是收过风啦，所以就话会即是可能会 DQ 嗰四位就唔能够继续即是再延任啦。咁或者呢就是甚至可能成立一啲臨時立法会咁嘅东西嘅。咁但你最后出咗嚟呢就而家唔系嘛，而家完全差唔多系原装，即系差唔多好似基本上冇变到咁嘅。咁泛民里面呢就可能即系都唔系好知道点样回应啦，因为呢大家都諗住呢即系要一个比较 收緊啲嘅方法嘅時候，可能你哋個反應方法咧就有啲唔同啦。咁係咪有啲咁嘅現狀咧？即係你覺得即係同你個預計有啲距離？你哋跟住落去咧，一年裏面你會點做啊？同埋有啲人就有提過咧，就你最初諗住可能會用個類似總辭咁嘅方法咧，就表達一個即係抗議或者係不滿嘅呢啲咁嘅諗法，而家仲有冇繼續傾緊嘅？ 其實一直以嚟咧，民主派議員都有聽到社會上唔同嘅意見嘅，包括正如你所講啦，例如係總辭啦，又或者甚至係無論係DQ 咗嘅，即係唔俾參加選舉嘅議員能否入去，都全部大家都會繼續去拼搏嘅。咁大家乜嘢意見都有，或者如果 DQ 咗四唔入得去咧，就全部唔玩，即係樣樣嘢都有嘅。其實。咁所以我哋大家都要作充分嘅讨论，咁但係我都希望市民始终明白啦，当然大家面对住而家呢个政治环境甚至係香港嘅自由，即係大家都见到琴日发生咗啲咩事㗎啦，咁样大規模去挑战呢一个言论自由、印刷自由等等，咁我諗大家都会有啲情绪上面嘅波动嘅，咁但係就住大家对面对嚟緊一年嗰个评估呢，其实政府都未有相关嘅细节嘅，甚至係点样去落实人大个决定都係未有，例如是否需要宣誓啦，咁风就话唔使啦，咁 不过宣誓已经讲咗啦，陈淑庄啊，因为梁君彦出嚟讲咗话而家现任议员係冇需要再宣誓， 係啦，咁跟住有讲话譬如话係咪嗰啲聽講就話啲委員會咧就會要重新再選個主席啊、副主席啊等等嘅安排嘅。咁我哋開會討論嘅時候咧都未有呢啲細節嘅。咁我哋亦都我啱啱即係收到咧，即係阿林鄭簽名俾阿梁君彦嗰封。信嘅啫，咁其實梁君彦本身係咪仲係主席咧？我都當然你話延任嘅話，咁就話 要唔要再選過咧？咁樣係嘛？ 我又唔知啦。即係如果委員會就要選過，咁連陳建波話自己個財委會主席都可能要選過，咁點解梁君彦嗰個又唔使咧？咁呢啲我諗我哋大家都要再研究翻相關嘅事情啦。咁當然而家梁君彦仍然係主席嚟嘅，呢、這個確實係嘅。咁所以我諗唔係一個咁容易做嘅決定啦，咁亦都我諗要仔細安排，因為無論做任何決定，其實我諗都要市民明白，就係都不能夠排除咧，亦都係同個人因素有關，希望大家都理解，因為。当一个或者一个市民去参选的时候，他都是预咗一个任期，或者当然他会计划多少少嘅。但系而家咁样突然之间多一年，而且系一种咁样嘅形式去做决定嘅话咧，我相信大家考虑嘅嘢亦都好唔同。咁当然亦都会睇翻大家市民嘅期望啦，或者大家嘅决定。咁所以民主派今日下昼亦都有个讨论。 即系你呢度下昼都有倾噶嘛？ 下昼有倾嘅，咁但系当时我哋系未。睇到梁君彦博威啦，未睇到陳建波講咩啦，亦都未睇到林鄭封信嘅。我哋只係基於一啲消息啦，又或者人大嘅決定啦，等等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未能夠咧係再作仔細嘅討論。咁但係無論又係點，我哋有個基本嘅一個聲明啦。咁亦都希望咧等市民明白，我哋咧喺呢段時候，我明白市民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咁我希望佢哋用唔同嘅渠道可以繼續話俾我哋聽，因為始終我哋呢一刻都仲係民意代表嚟嘅。 系听呀，咁无论总唔总辞都好啦，有啲嘢系会发生嘅，譬如补选吓，欧乐轩嘅议席啦，又或者陈凯欣议员可能佢个议席都未必够稳妥啦，虽然佢上诉紧。咁另外就系话啱啱最新消息咧，就系话好多嘅立法会嘅委员会都真系会改选噶啦，有啲就唔会嘅，譬如话财委会啦、账目委员会啦，或者系议员个人利益申报委员会嚟讲，呢三个叫做系一做做四做一任。一届立法会嘅就未必改选，但系譬如话内务委员会啊，又或者系好多嘅政策委员会，应该都会改选。嗱，点都好啦，泛民主派嚟紧会唔会倾下呢啲部署点做嘅咧？ 我谂首先要大家决定咗系咪即系跟住嗰一年点样处理先啦、啊，即系我谂如果议员们就住跟住嗰一年都未有一个最终嘅决定嘅话，我谂之后什么委员会啊？等等嗰啲安排，我諗都係言之尚早啦。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我哋究竟點去處理呢一年嘅事宜？我諗即係我相信市民啊、傳媒啊或者大家都等緊呢一個答案。唔好意思，我哋今日我哋真係冇辦法，因為資料我哋都係啱啱收得到，或者甚至可能仲要刊登憲報，仲要睇相關嘅事宜。咁但係我哋可以好肯定咁可以向大家承諾，我哋會好小心去考慮全盤嘅安排，究竟利弊係。 喺边度，咁所以我哋一定会有消息，我哋会尽快向大家公布。 陈淑庄亦都有个讲法话咧，你会唔会有参考去做一啲民调咁样去再决定系咪即系用辞职嘅方法去应付即系未来嗰一年嘅工作啊嗰啲咁样有冇呢啲咁嘅决定？话呢个算唔算系仲系一个选项之一啊？ 我哋暫時就未有啲咩特別決定嘅，但係肯定咧就我哋一定會繼續聽市民嘅意見啦。你話做民調啊，或者係做其他嘅方式嘅話，我哋都要睇下嗰個利弊啦，同埋嗰個時間上邊係咪容許嘅。咁所以我諗大家都即係我都希望市民大家都清楚表達意見啦。咁我哋亦都會從中吸取利弊，希望大家即係除咗淨係諗留同埋唔留之外咧，都諗下每一件事究竟留同埋唔留有啲乜嘢作用，同埋嗰个好处坏处。咁当然我哋自己亦都会充分去了解翻，就算当时譬如话林立会嘅安排啊，等等嘅所有嘅事宜，我哋都会参考咯。 好，咁啊，唔该晒你先啦，陈淑庄。 咁 啱啱同佢哋傾嘅就係泛民主派嘅召集人陳淑莊啦，咁我哋啱啱頭先傾嘅話題咧就係講關於人大啦，就決定咗啦嚇，現屆立法會延任一年啦，咁啊泛民方面咧就似乎仲係喺度傾緊啦嚇，即係似乎都仲有好多可能性啊，即係未知應該點處理嘅，咁我哋又不妨繼續留意啦，好唔好啊？咁我哋咧就到現在咧，我就不如先休息一陣啊，陳志傑，咁啊翻嚟我哋再傾另一個話題。 好，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其实呢个新冠肺炎咧，喺好多嘅文献咧都做咗一啲分析啦，就话其实真系有症状咧，其实可以系一啲比较好轻微嘅，即系唔系就算烧都未必好高烧，咁咳好同就干咳咁样啦，或者系有啲攰咁样，同埋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因素咧，就系其实佢未有症状之前咧，其实好多人已经开始喺咽喉嗰度系有一个病毒咧都几。高嘅，即系而家知道啦，有一个新嘅变种咁样啦，咁其实佢个量咧就更加高，咁就令到咧嗰个传播咧喺未有症状嗰阵时咧，咁已经开始啦。咁所以其实尽量即系如果市民咧真系有症状咧，即刻要去睇医生，同埋尽快做测试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的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那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回足一个正常我们对于这个飞沫传播感染控制的程序去做，即是当你照顾长者的时候呢，那其实都足够的。还有即是要提醒员工，真是照顾完一位长者真是不要烦，要每一次都要洗手，这样去减低他感染第一些长者或者感染回自己的机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邵峰翻嚟咧，想倾你嗰个话题啦。咁呢个话题咧，亦都系阿陈志杰咧，就应该你充分发挥下嘅。 咁讲， 咁我哋咧就第一个钟头咧讲紧咧，就系即系呢个一传媒大楼俾人哋搜啦吓。咁其中有一个现象咧，就系话咧就警方今次咧就做咗一个咧叫做可信任传媒啊，先可以准入一个封锁线呢个咁样嘅决定啊，或者叫做新嘅安排啦吓。咁个情况咧就系话咧就系警方到咗现场之后就拉咗封锁线咁样啦吓。咁咧就话咧一啲可信任嘅传媒咧先至能够。准佢入去咧个采访区嗰度采访啫，咁如果其他嗰啲咧就要喺外边啦，咁其他嗰啲系咪叫做不可信任嘅传媒咧吓？咁呢个就唔知啦。咁但系咧就有好多咧被阻咗出边嗰度咧，就其实我哋睇翻个情况咧，或者据嗰啲传媒自己讲翻咧，其实个距离真系好远嘅，因为你知佢嗰个大厦嗰度咧就隔住马路啊咁。咁其实你隔到咁远咧，基本上就好难做到个采访嘅。咁啊好啦，咁我想倾嘅咧就系话咧，到底呢个所谓叫可信任传媒呢种安排咧，到底点解咁嚟咧，同埋对于个 採訪自由啊，或者採訪嘅新聞咧，嗰個操作上咧，到底有啲咩嘅影響咧？咁樣，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如果都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啊，咁啊同我哋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陳子傑，咁不如你同我哋講講啦。咁啊呢一個咧，即係喺你嘅即係認識啊、認知嘅新聞界嘅咁耐裏邊咧，點樣叫咩可信任傳媒咧？點先叫可信任咧？咁？ 但傳媒咧係需要公信力，公信力係傳媒嘅生命線，呢個係不容置疑嘅。但邊個去界定公信力？通常係讀者，通常係聽眾，通常係受眾。譬如話好多嘅民意調查啦，又或者最基本一啲嘅銷售量啦，或者訂閱數據啦、口碑啦，咁都係有個參考作用。咁當然啦，跟住就話啦，咁煽情嘅點咧嚇，即係哗眾取寵咁樣。咁所以個公信力除咗話受眾界定咧。專業界定都會有嘅，譬如話新聞嘅獎項啦，又或者係行家之間嘅評價啦，咁或者我哋嘅新聞嘅學者都有啲公信力指標嘅，咁每年都會做一個嘅發布用民意調查方法去發布嘅，係從用科學數據話俾大家知道，依家傳媒公信力大約幾多分啦，又或者係邊個媒體公信力會上升咗、下降咗等等。咁但係記住啦，通常都係由收資訊嗰位咧。去做界定，由用家界定，好少由发放资讯嗰位咧去界定嘅。而政府部门去界定公信力，即系传媒公信呢样嘢咧，都系比较系少有嘅系吓。因为政府部门系有个好重要角色，就系发放资讯。咁过往都出现过一啲嘅商业机构啦，又或者系某啲嘅民间组织，我就系唔中意边个传媒 ，OK 系有，但系同政府部门比咧，一个掌握咗公权力，掌握咗好多资讯，甚至乎掌握咗边啲资讯发放到嘅公权力系唔一样，所以有一个有公权力嘅政府部门去界定边个传媒有公信力。再決定俾唔俾料係一個幾危險嘅行為，因為真係俾佢認為不可信嘅傳媒，佢直情係喺一個唔公平嘅狀態之下採訪。頭先建章講到噶，可信傳媒就埋到好近影嘅，不可信咧就橙色線，而橙色線就喺大樓外面再隔條馬路咧影嘅喺度。你真係長景影唔到啲咩翻嚟。咁呢個就係個問題嘅咯，即係因為政府部門界定，令到有啲傳媒真係冇資訊俾你，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好要討論嘅話題。以往都有討論過嘅嚇，咁無論係香港記者協會啦，咁喺好耐之前都鬧，即係有啲唔好啦，即係都有評論啦。OK， 咁就有政府部門係吹風會嚇，選擇性吹風或選擇性放料，但去到公然界定可信不可信，甚至乎話哦今次冇啊，咁你嚟揾我傾下啦。咁呢個咁嘅公開嘅展示呢、這個咁嘅界定咧都係比較新嘅，真係 嚇。即係我哋大家一直了解咧，即係個傳媒嘅作業啊，或者個日常嘅運作裏邊咧，就我哋未有聽過話，即係由即係正如你講啦，資訊發放嗰一方咧，去決定邊啲叫可唔可信任啦嚇。咁當然咧，你做採訪嘅時候，有啲管理工作係需要做嘅嚇，譬如話要維持秩序啊，維持大家有一個公平嘅採訪環境啊，反而應該係維持公平嘅話，就唔係話我邊啲可以得，邊啲唔得。咁依個管理係。需要做嘅，但系咧将佢分咗做一个咁嘅层次吓，即系边啲个可唔可信任咧？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 有两样嘢我哋唔好混淆嘅。无线警钟觉得好好，我哋冇错，发放资讯系需要管理嘅。如果有人冒充记者身份，又或者你怀疑佢记者身份，着住件背心话佢唔系做记者嘅嘢，你试下去查实一下。当然啦，公民记者嘅概念都出紧嚟嘅。简单嚟讲，即系个人事记者，你唔系话净系职于传媒机构先嘅记者，咁可以倾呢样嘢系。同你话我依家知道你系传媒，我唔系怀疑你记者身份，但我怀疑你信唔信得过、而且好多时可能系由前线嘅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同事去决定，或者系个部门去决定啊，我认为你信得过，甚至乎参考你嘅往绩。而咩叫往绩咧？界定都未系好清晰嘅，系、譬如话采访之后，真系基于一啲理据发放一啲啊，你唔中意听嘅消息，咁系咪就系一啲往绩咧？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有寒蝉效应噶咯，即系我同你 friend， 我先可以采访到啲资讯，而警务处系一个好重要嘅部门嚟嘅。只要社會有公權力同好多資訊，真係。 警务处手上，所以呢个效应都几要值得注意嘅系。 我哋其实喺个新闻界里面都知道咧，其实就嗰个传媒啊媒体嘅生态都有好唔同噶，即系我哋传统咧就系讲紧报纸、电视啊、电台咁啦。咁啊到后来有网媒出现之后咧，其实就政府机构或者有啲甚至系商业单位都出现咗个问题，因为有网媒之后咧，到底佢系咪属于叫个传统上认识嘅新闻媒体咧？咁当时大家都有要考虑点样处理，因为咧突然之间数量可能多咗好多啦，或者佢嗰个责任啊，或者佢嗰个报道嘅方法啊，可能同传统亦都唔同啊嘛。咁再到现在啲咧，就系你头先提出嚟嗰个公民记者呢个概念啦。咁又再多咗一啲咧，就系话我唔一定系传统咁样个平台去报道嘅，可能我自己属于差唔多系自由记者又得，或者我想系用一个公民为一个公民社会记录某啲事发生嘅又得。咁如果从一个研究学者啦，陈志杰，你个身份或者觉得咧，有呢啲公民记者或者咁多个网媒出现咗之后咧，嗰、那个媒介嘅生态一定唔同咗啦。咁啊，对于个管理方法嗰度咧，其实有冇啲经验可以参考嘅咧？系点样去处理？突然之间可能呢个数量本身已经系一个问题嚟嘅。 我谂数量 报道嘅手法又系唔同嘅。 系数量几多都好啦，最好系一啲操作上嘅处理，而唔系话理念上。我认为一个网台唔系记者咁嘅处理啊，因为咁用理念上处理咧，咁变咗你个酌情权会好大，都冇乜准则嘅系。譬如咩操作上咧，好，你有冇采访往绩啊？你系咪采访过大约譬如话我系一个上市公司，我要做业绩发布会，咁你个传媒机构有冇财经新闻嘅？如果系传媒机构连财经新闻都冇，你个网站从来唔讲财经，应该就话我嚟采访啦，咁你就有啲理由啦，系操作上嘅理由。另外就係話，譬如記者嚟講，咦咁佢過往有冇採訪過傳媒新呢個財經新聞，有冇發布過呢啲咁嘅新聞，咁就可以查到㗎嘛。當呢個咁嘅管理係用操作或者係令到發布會順暢嘅方法去做呢，咁就有啲理據可以講。如果用理念去講，唔係呢，我覺得你個網台真係唔似記者，又或者唔係呢，我覺得你真係得12歲你就唔係記者嚟㗎啦。用啲理念上嘅操作嘅話呢，就會比較係難去定個界線出嚟，會係。 有冇啲外國嘅經驗係即係可以譬如話介紹俾大家嘅？譬如話喺外邊呢都一樣，我相信個現象都一樣㗎啦，好多啲新興嘅網媒啊、公民記者等等咁，有冇一啲点样嘅处理嘅方法？ 好难话 已经有一个参考嘅个案。 我谂好难吓，好难硬套，因为各个社会都唔一样嘅。譬如美国咁啦，白宫嘅记者会最难入嘅，但呢个正常噶，因为做一个白宫记者嚟影出嚟之后系唔容易噶嘛。就算系一个主流传媒记者都唔容易做到噶嘛。你真系有往绩啊，大约喺个记者圈子或啲即系华盛顿特区的圈子里边知道你嘅存在。 即系资历啦，个资历好紧要嘅， 资历啊好重要噶啦，系。咁但系去到一啲比較係街頭嘅新聞啊，咁你就好難去做呢個分野。咁所以個管理係睇翻嗰個嘅場合嘅係嚇。但係用翻警方琴日處理一傳媒嗰個嘅場合嚟講咧，似乎咧最重要就係話劃一性嚇。如果你覺得俾傳媒朋友跨越橙色嗰個封鎖區入去搜證區係阻礙到警方人員作業嘅話咧，係應該劃一唔俾。咁就唔應該話，有啲就可以跨越橙色線的封鎖區，有啲就不可跨越封鎖區嚇，咁樣有差別嘅待遇就唔好咯，係反而你用專業理由，橙色線就係代表封鎖區，入咗封鎖區阻住我搜證，影響證物嘅呢個可信性，我就全部唔俾啊，咁我反而覺得 OK 喎，你就我明白你嘅立場乜嘢喎？ 因為呢個可信任咧，其實尋日喺媒體我見到咧，就有位警方嘅發言人出嚟咧，就似乎佢講呢個可信任咧，就係話咧過往啊採訪嘅時候記者嘅態度啊，對警方嗰個係咪合作啊嗰種嘅角度去考慮噶，咁所以咧就隔咗出邊嗰度咧，就有啲係外媒啦嚇，咁亦都有香港電台啦嚇，咁似乎係從佢哋過往合作之間。一个经验系咪愉快咧？去咁去界定一个可信任嘅传媒，咁呢个好明显似乎就唔系咁一个专业嘅做法噶咯。 我宁愿警方用翻一个专业同划一嘅做法，封锁区、搜证区，或者你话俾我知有咩区，唔同嘅做法，你又系乜嘢？ 一視同仁對待，咁會好啲。 咁啊，陳志傑，你都有冇留意過咧？就係、是、大家知道啦，即係反修例一路以嚟咧，好多時啲畫面都見到都著黃背心嗰啲，即係揸住架機啊啲咁。咁啊，即係真係數量都幾多嘅。 係啊， 咁嗰個係一個咩現象咧？同埋即係大家你或者係教新聞嘅時候有冇討論過咧？到底其實係咪需要有啲另外管理方法，或者點樣應付？即係而家真係湧現咗出嚟，亦都真係好多嘅呢啲公民記者咁樣嘅現象咧。 好難去所謂管理公民記者嘅，佢嘅概念就係話人人是記者，所以應該係。好 個個都可以上去 俾你去管理，但如果做翻專業記者嚟講，做翻記者嘅嘢啦，例如做記者就做記者，真係參與示威嘅，請除低記者證去參與，即係當然呢可以再討論啦，係即係做記，如果做記者身份就做翻記者嘅嘢啦，如果話唔得啦，我頂唔順啦，真係我要去，我要參與啦，咁就請除下記者身份做參與嘅嘢咯，係，即係唔好將兩者同時一齊做。 咁你教你嘅學生係咪應該都會係即係我咁嘅專業身份？ 我相信唔止我嘅 操守， 新聞系嘅老師都會咁去做，係。 係啊，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啊，陳志傑，咁啱啱佢哋傾緊嘅就係關於呢個採訪啊，可信任傳媒嘅問題。咁啊，自由風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唔該曬陳志傑啦，咁聽日繼續有自由風嘅，拜拜。 拜拜。